你哋好啊，我系胡峰，点样做一个快活人？最紧要、最紧要、最紧要嘅就系健康。点样先至可以健康呢？我咧嘅心得就系多啲行路，扭下、拧下、揈下脚、揈下手，咁就 OK 噶啦。如果行动唔方便嘅咧，净系咧吓诶喐下手，咁就 OK。啊，可以令到自己健康嘅，千祈唔好懒啊！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放松快活人。早晨，早晨，十八度气温，我系小张张。 早晨，我系瑞仔。 早晨，我系陈以强。不过我知道你好阿瑞， 因为系临医不治。 好，保重身体，快啲好翻。呢个早上密云有雨，睇咁咧，今朝睇到呢个天气报告话得十六度左右，可能因为不同嘅地区有不同嘅感测啦吓。一句讲晒，一个星期三最紧要身体健康。三小时节目马上开始。之间呢个季节好似变得真系冬天一样啦吓，十八度嘅气温，今天咧系密云有雨，雨势有时较大，天气稍凉，吹和缓清劲东北风。展望未来数天，早晚仍系天气比较凉，日间天色较为明朗，周末期间风势颇大，保重身体，做个健康快活人。开始我哋今日三小时嘅节目啦吓，咁啊风骚浮人今日一样咧，节目系同平时一样咁精彩嘅星期三咧，会有客家婆咧，亦都有中医取 Sir 啦等等，咁啊继续留意收听啦吓，希望瑞仔快啲好翻啦吓，咁啊知道今日声音啊点点嘅沙哑咧，咁我哋继续。 你戒口未啊？ 我戒一口，我冇戒口啊，我戒咩口啊？ 唔系呢度戒开。 哦，我都知道你讲呢啲咁嘅嘢，我今日真系冇力，唔好意思。 真系冇力。 你问候就问候啦，又无端端要戒开个口。 因为太多嘢做，我曾经有谂过今日系咪应该 sick leave 咧？但系因为今日实在太多嘢做，所以我真系冇办法。因为如果唔系，我客家婆又会咩啦？ 告假咯， 系啦。咁啊，私打又系唔知。 其实琴日阿小羊羊咧，佢都系唔舒服嘅。但系谂到你琴日嗰个咁精彩嘅故事，咁佢当然话我今日都系要翻嘅吓。 佢又要练歌啦，小羊仔。 系啊，剧情又峰回路转，咪留意住吓礼拜二嘅故事啦吓。头先听到阿胡峰哥哥咧，佢话千祈唔好懒啊！令我谂起今日咧喺不同嘅网上咧睇到一篇文章，佢话懒咧有时咧会令到你咧健康大受影响啦。其实个标题咧就好夸张嘅，我觉得懒惰可以致命咁样。大家各位健康大人，你哋觉得咧有啲咩懒惰系可以令到一个人？即系会有健康上嘅严重受损咧， 会唔喐咯，唔喐你咁啊，迟钝晒啦，系啦， 懒得活动系其中一个嗱，其实佢好多咧，我谂大家都会，我都知啦，咁样懒饮水有一个，但系有一个咧叫懒想，即系谂嘢啊，即系懒动脑筋啊，其实懒动脑筋呢一样， 我识有啲人系咁噶。 哦，系咩？ 系啊， 嗯、 真系懒动脑筋， 系啊，总之求其咯， 唔系求其是但， 求其同埋就 是但啦， 用最少 最容易嘅方法 去做咗佢就算咯。 但有时咧，即系有啲日子啦，即系当你可能真系想 relax 嘅，就可以都过一啲唔需要谂嘢嘅日子嘅，即系唔需要每一天都逼得咁紧要。但系动脑筋真系一件好事嚟。大家谂下，如果每一天咧系完全冇问题需要你去解决，冇嘢要你答 yes or no A or B 咧，你有冇过嗰啲日子啊？即系全日里边咧，系唔使决定一啲嘢。 梗系冇啦。 我想话俾你知嘅就系话咧，你每一日其实都喺度答紧 yes or no， 拣左定拣右，系嘛？拣前定拣后， 去边度食晏啊？食乜嘢啊？ 即系如果你觉得咁样都系动脑筋嘅话咧，咁就真系唔会唔动咯。 哦， 我签张纸俾你攞一日假啦，不如。 嚟 佢最需要， 佢病过我系嘛？ 系啊， 即 系 你啲人动脑筋咧，你每一日你都有解决紧你自己嘅日常生活嘅问题噶嘛？ 你决定起身都系动脑筋。 就算我头先啊落去谂住我想买啲粥，食完之后嘅话要食药啊，我都要动脑筋啊，我都谂紧 啊，买咩粥啊？ 冇错啦，买咩粥咧？个早餐食咩好咧？ 系啊， 呢啲咪就系你都要选择噶嘛？ 真 系 点都要动嘅。 我谂呢啲唔系叫动脑筋啊嘛， 日常嘅生活都要嘅。 动脑筋系可能解决 啲 咩 落 大嘅做事嘅，即系。翻工嘅时候嘅话，你要点样，或者系即系？ 系啊， 但系唔系嘅，即系有啲如果冇工作嘅，或者佢每一天咧，你谂，你见到其实你冇经过啲公园咩？有啲叔叔伯伯咧坐喺度，其实真系唔需要动脑筋。对于佢嚟讲咧，即系每一天就系由朝头早坐到黄昏，即系咁样咯。其实呢一 个几点翻屋企嘅唔使谂啊， 咁啊， 因为买餸唔使谂埋咩。 想迟啲，想迟啲翻屋企嘅话，应该要点样同老婆解释嘅话，唔使谂啊， 都唔系老婆啊，老虎乸 是但啦，咩都好啦，你嗌咩都系个名啫， 都系个名啫。好啊，咁啊，应该健康嘅，除咗懒惰，即系。唔好谂，即系唔好唔谂嘢啦，即系要动下脑筋。即系好多时啲人都话啊嘛，就算上咗年纪唔紧要，即系玩下游戏啊，有好多嘅打牌啊、捉棋啊等等。 系啊， 系嘛，都系一种。 但你好似全部冇玩喎。梁咪咪， 你又点知道我冇玩啊？ 佢玩嗰啲嘢你唔啱噶， 哦就唔系动脑筋， 系啦， 收到， 动脑筋就系动第二啲嘢，你明吗？好啦，但系我而家讲紧个就系动脑筋咧，我觉得系乜嘢咧？系学习， 系， 其实咧你只需要嘅就系学一啲咧全新嘅嘢。对于你自己嚟讲嘅话，哪怕是一个运动也好，或者你学下跳社交舞也好，或者学捉棋也好，呢啲咧就真系叫动脑筋啊。 系， 咁因为咧你系我曾经有讲过啦，咁就系话其实你可以结合咗有好多呢啲咁嘅嘢咧，系有。你个脑里面曾经唔会用嘅嘢，例如可能你学呢个社交舞，你有一个社交啦，你又可以嘅就系同呢个音乐得到连结啦。其实好可能嘅就系你个脑嗰度唔系好用嘅嘢咧，你系因为学一种新嘅技能咧，就会将佢连结埋一齐嘅。所以嘅就系真系学到脑做到脑啊，系啊，一定要咁样。 我学咪有机会做舞王。 系有冇个冇啊 ？King of dancing，King of nothing， 差唔多啦。 系冇冇， 即系咯咁样咯。 OK， 收到，知道。 学多啲有用嘅嘢。另一个咧，佢就话懒得煮嘢食下厨咁样。嗱，佢个讲法咧就系，下厨咧自己煮。通常都會健康啲嘅，通常都係自己喜歡食嘅嘢。 同意啊！ 如果唔係經常下廚咧，係經常買啲外來食物咧，咁點都係冇咁。 但有啲人會煮嚟煮去都係煮嗰啲即食面嘅啫喎。 嗯，係啊，會 煮佢煮，但係問題係即食面咯，跟住就係食啲即係可能咩火腿啊， 都 係 現成嘅。 水滾先落面好啊，定未滾就落面咧？ 唔係我嘅意思係話嘅，係咪即係你如果你煮嘢食嘅話，係咪代表你係一定係煮一啲健康嘅嘢食咯？係咪？ 你 見到有啲 煮飯咧？ 好啊，你见到有啲可能系嗰啲后生仔嘅，佢哋都系咁样噶。有啲咩嘅就我煮个即食面俾你食，或者你整个泡面，就所谓叫做自己煮咯。 冇， 外卖就一定系唔健康噶啦，咁啊大家都知嘅。 系太多油太多盐啦吓，咁我谂佢呢个下厨咧，即系意思即系真系自己煮一啲即食面以外嘅现成嘅嘢，即系买餸啊，可能煲汤啊咁样。不过呢样嘢真系嘅，真系要有一定嘅时间啦、心机啦吓。经常听你哋讲咧，煲汤都要几个钟啊嘛，系咪？听阿 Billy 讲，熬汤都要两个钟、三个钟。 你冇熬咩？ 我好耐冇熬，我成日都有个心咧，好想熬翻啲汤俾自己饮，真系嘅，系、 哦。 我以前会有呢个心机嘅，即系买不同嘅食材啊，煲汤啊咁样。 咩嘢导致你咁懒啊？ 发觉冇咩人觉得好饮咯、啊，即系可能我做得唔系几好咧，即系煲得唔好饮啦，咁变咗系啦，咁唔好饮啊，好似摆喺雪柜咧，就摆完一日。第二日、第三日都倒咗佢咁，咁所以而家真係好少煲。 其實不如分享一下嘅就係，如果你要整嘢食嘅話咧，係未必真係需要勞師動眾嘅、 啊。 反而嘅就係話你誒著一啲圓形嘅食物啦，圓形嘅食物嘅就係話，譬如可能嘅就是我真係食一隻橙，我就食一隻橙， 嗯、 我唔係去食一個維他命 C 片， 嗯、 即係呢啲咁嘅嘢就係為之係圓形嘅食物咯。咁而家圓形嘅食物嘅話，其實咧一啲都唔難。我覺得我最中意係乜嘢咧？係整沙律。 嗯、 你屋企嗰度，不過如果一個人嘅話咧，就有一個問題嘅，就係、是、啲沙律咧買完之後咧，啲菜係爛得。快過你食嘅個速度，你 問 呢個問題啊？因 為 你買一包菜嘅話，其實你係食唔到，你又唔想話連續日日都係咁，可能就係三日裡面嘅話，你只可以有一餐。咁所以咧就呢樣嘢，我就會覺得比較浪費咯。但係我就會覺得嘅就係，如果你話你真係想健康嘅，想自己喺屋企度整嘢嘅，你未必真係好似頭先咁樣講，一定要熬個湯，要整個牛腩跟咩咖喱雞， 唔使嘅。你六條菜蒸一條魚， 係啦，其實都可以好簡單。我覺得最容易嘅就係沙律咯。甚至乎你而家出面你买嗰啲沙律菜嘅话，系帮你洗埋噶啦。你只需要嘅就系拎出嚟咁样，总之你捞你自己中意食嘅嘢，咁样就已经 OK。 会唔会有人捞都难啊？ 如果系咁嘅话，咁算啦，叫外卖咯。系咪咁讲？ 咁会有捞嘅， 会有呢啲人嘅，捞都难， 梗系啦，倒埋落去选手，费事捞咗咁食啊， 系 啦。沙律我就 麻麻地系嘛，唔中意冻冰冰嘅嘢， 唔中意 食生嘢。我谂你系嘛？ 生嘢中意食，嚇凍冰冰唔中意，感覺飯應該熱嘅。我啲老土人啊嘛，冇計。 即係所有凍嘢都唔食嘅，雪糕啊， 食咁又唔會所有凍嘢唔食。 但如果你煲個飯咧，煲個飯而家咪就係有好多嗰啲嘅視頻咧，就教大家嘅就係、是、一鍋到底嘅。我曾經我咪同大家講過嘅， 即係放埋啲嘢落去。 我琴日就係做咗呢一樣嘢，我琴日做咗呢樣嘢就係因為我一定要食咗一啲嘢，我先能夠食藥啦。咁所以咧我就冇辦法啦，因為太辛苦。咁跟住我喺屋企嘅時候就做咗一件事嘅，就係只係去煲飯，用你嘅電飯煲啫。跟住就擺一嚿嘅就係唔需要解凍嘅嚇。如果你屋企係有嗰啲已經冰鮮咗嘅三文魚串嚿，拎出嚟擺落去嗰、那個嗰個米上面。即係你洗乾淨啲米，你擺咗喺嗰個呢、這個 係嗰嚿三文魚， 係啦，嗰、那個三文魚就擺喺上邊。 但 係 嗰個包裝紙拆㗎嘛，係咪？ 咁跟住咧，你就可以你加少少嘢嘅啫，你只係加少少，可能係醬油啊、味淋啊，唔需要多嘅，即係每樣嘢可能 一羹就夠， 倒少少，倒少少，擺少少鹽，跟住咧就撳著佢嚟去煮飯。煮完飯之後嘅話，就搞掂噶啦，咁你就將嗰啲三文魚同埋嗰啲飯就撈撈撈撈撈撈撈撈完，係咪咁都懶啊？係嘛？咁啊就係你撈完之後嘅話咧，就食得啦。 我撈呢個我撈。 係啊，就食得啦。 哇！呢個好味， 又唔使好多時間。總之你嘅就係你要煲飯，你要煲幾耐嘅話咧，就將個三文魚擺上去就 OK， 又有味道。跟住你食飽之後，我咧就哇，成個人暖粒粒，幾好啊！呢個 pat pat 又瞓覺啦。 唔係呢個真係幾好嘅，我覺得三文魚飯係咪？ 三文魚其實真係周身補喎。 係啊， 三文魚頭咧比你嗰啲大魚頭平好多。 嗯， 而一個大魚頭咧，即係翻張60蚊、70蚊、80蚊， 好貴噶。 三文魚頭係，我有時我都會，我會買嚟翻嚟煲湯咯。 整個豆腐搞掂， 整個豆腐又得， 係 啊，三文魚頭豆腐煲， 係啊，呢個正。好，一語係咁。A long time ago, when I heard it first time on the radio. Radio Gaga was the name of that song. Now I'm back with the track and I feel so strong. 1996, the remake is done. First time ever since the story begun. One of my favorites in the music scene. Here is the voice of Queen. I'd sit alone and watch your light. Everywhere, listen to the radio. We watch the show. We watch the stars on video. For hours and hours, we hardly need to use our ears. Our music changes through the years. Let's hope you never leave our friends. Like our good friends, on you we depend. So stick around. Radio Gaga 十点半，密云有雨呢个星期三早上啊，十码度气温嘅啫，先听十点半嘅新闻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嚟继续我哋嘅风骚快活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发展纲要，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河套合作区是国家“十四五”规划下的粤港澳重大合作平台之一，由香港园区和深圳园区共同组成。今次制定的发展纲要展明河套香港园区的重点发展方向、策略和目标，从顶层设计引领河套香港园区的高质量发展。他说会按照发展纲要提出的发展方略，结合一国两制优势、一河两岸地利，全速推动河套香港园区发展，并協同深圳將河套合作區打造成為世界級科技創新重點平台，以及粵港澳大灣區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引擎。香港園區第一期、第一批次大樓今年底陸續落成，園區明年正式進入營運階段，下一步工作將集中招商引資，吸引海內外頂尖企業和人才落戶。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出席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峰會發表主題演講時表示，面對不斷變化的全球形勢、地緣政治格局變化，加上美國新政府即將上任，市場面臨潛在阻力，但他認為沒有理由不服於悲觀主義。陳茂波說，中國經濟正轉向高質量發展，包括技術創新、綠色投資等，中國企業亦在產業和供應鏈方面轉變， 对香港来讲，当局的策略是继续接触传统市场，同时注重合作，以达至互惠共赢。陈茂波又说，他相信香港品牌包括技术部门可提供世界一流的专业服务解决方案，有助新兴市场的成长和发展，同时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新兴创新科技中心的地位，达至双赢局面。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在浙江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视像致开幕词时表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迅速发展，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大幅提升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力，同时亦带来一系列难以预知的风险挑战。习近平说，应该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发展大势，将创新作为第一动力，将安全作为底线要求，将普惠作为价值追求，加快推动网络空间创新发展，携手迈进更美好的数字未来。习近平强调，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把握信息革命发展的历史主动，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人民、造福世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密云有雨，初时雨势有时较大，天气稍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早晚仍然稍凉，日间天色较为明朗，周末期间风势颇大。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00点，跌63点，成交金额40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41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12点，跌3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83.9，跌1.35；腾讯控股407.2，升1蚊；美团171.2。美团171.7是跌了2毫，南方恒生科技4.29.4跌2.2，小米集团27.75跌5.2，是跌了5.5；友邦保险57.5升3毫，盈富基金19.74跌5仙，恒生中国企业71.82跌4.6，快手52.1升5毫。美元兑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82，日元154.85，瑞士法郎0.883，加元1.396，人民幣7.239，英磅對美元1.269，歐元對美元1.06，澳元對美元0.654，新西蘭元對美元0.592。日经平均指数报38242点，跌172点。港金报24490蚊，升1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640.72美元，卖出264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就畅通噶，咁九龙入口咧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噶，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御龙居，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落山道，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喺卫理道，咁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系挤塞，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西隧九龙入口啦，都系慢车咧，而家排到去美孚噶，咁所以影响到青沙公路啦，落翻西九龙公路方向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海关汽车扣留中心。咁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仲系繁忙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排到去仁安医院对出。 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北打街一段车多，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就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西环的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潮光街，在九龙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一段慢车，龙尾就苏屋村，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就挤塞，龙尾排到黄大仙中心，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化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登打士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完结篇， 剧集在吉林省长春、白山、胶河等地实景拍摄，每个镜头都展现当地生态保育的成果。除了剧中林区环境、人物与情感刻画同样真实，令观众欣赏的时候好有共鸣。 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完结篇，今晚九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那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那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噶，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继续我哋节目《风骚快活人》啦，喺都市里边咧有不同嘅小说嘅毛病啦，或者一啲嘅敏感啦、恐惧等等啦。最近咧网上咧睇到一个瑞典嘅官员咧做平等事务嘅，佢咧即系好特别嘅。每一次咧佢出席一啲大嘅场合嘅时候咧，佢喺嗰啲叫 official letter 咧，即系好清楚写到咧，请你在会场不能有香蕉呢一样嘢，因为咧佢有一种叫做咧恐惧香蕉症。其实呢个世界真系咩都有，即系对好多我哋觉得完全冇乜问题。嘅嘢咧，有啲人係好驚嘅，即係佢有好大嘅好過敏嘅反應。咁都問翻點解會咁樣嘅？咁佢自己都唔知道，可能細個嘅時候咧，某一啲嘅事情咧，令到佢好驚嚇。或者我之前識個朋友咧，佢好驚狗仔嘅，因為佢細個時候咧俾狗仔咬過咁嘅樣。咁啊，亦都呢啲嘅恐懼症咧，如果有啲去到食物咧，我就真係好戥佢哋即係叫做擔心啦。食物恐懼症咧就係佢食咗之後咧會有好大嘅反應，而呢一樣嘢係幾麻煩。即係譬如有時你喺街上面食嘢啊，或者人哋請你食嘢啊，你都要諗啊呢一樣嘢到底會唔會係即係踩中我自己最驚嗰樣嘢咧咁樣。身邊有冇認識呢啲人啊？即係食每一次咧都要問 有食海鮮佢會個胃唔舒服，嚇、真係會胃抽筋嘅。見識過， 你問阿楊楊咪知咯。 係啊，佢個橙恐懼症嘅啫。 係啊，橙恐懼症。 橙恐懼症我認識 過。橙恐懼症有，我哋都識嘅。 你個 friend 就係雞恐懼症啦。 我個朋友就係雞恐懼症，應該係話任何有啄嘅嘢，雀仔恐懼症。係。佢係會好誇張，同埋真係好丟架。即系譬如可能你同佢行下街啦，你咧唔惊，你系见唔到噶嘛？但系咧就佢好惊，佢就会见到嘅。就算一只雀仔，好细只嘅麻雀， 佢都惊啊！ 人哋只系 釘到近佢只腳，成個人咧會扎起嘅咯，跟住會嚇到周圍所有嘅人，我就覺得做乜嘢啊你係啦，咁、哦、我就有呢一樣嘢咯，咁、哦、就一隻好細只嘅雀仔嘅話咧，你都可以治佢嘅， 喐佢就驚，如果一幅畫咧，佢 一幅畫佢都唔中意嘅。唔中意嘅， 即系都硬系唔聚财啦。 例如我同佢睇 National Geographic， 好多时候你咪会见到嗰只咩大鸟迁徙啊，又或者有好一大群 电视噶咯，佢 又唔中意，佢就会另歪面咯，即系最好唔好睇啊，即系佢会觉得好肉酸， 系， 即系觉得雀仔好肉酸。我就话唔系，我觉得雀仔好靓， 好靓啊，雀仔， 中意雀仔，冇错。 有冇原因噶？ 冇原因，系啊，话即系又系咪又系嗰啲咩细个俾只鸡啄过啊，或者啲咩咁样？佢就话佢自己嘅记忆里面嗰阵。冇呢件事嘅，但總之嘅就係佢好驚，所以嘅就係引申到嘅就係雞鵝、雞鴨鵝， 全部都唔食，有張嘴嘅， 唔食嘅，係啊，嗰啲咩呢啲咁嘅嘢佢都唔中意咯，咁樣。 我同你夾粉醫好佢好嘛？ 我覺得唔係。 我哋有一日扮只雞翻屋企，大獎 有呢一種，係有呢一種嘅 喺嗰啲戲服咧， 係啊， 係又咁又呢個醫療方法啦。 既然佢未食過，咁佢真係唔知咩味啦。咁如果有一日撈咗喺啲食物裏邊斬碎曬，咁佢會唔會食咗都唔知咯？ 唔知喎。佢知噶，系啊！我试过有一次，我就觉得扯你讲嘅啫，咁我就捞咗一嚿鸡入去佢嗰个唔知咩猪扒饭定系乜嘢，佢一食完之后佢呕， 真系啊！哇！ 唔系，因为呢一个系佢身体嘅一个反应， 反 应，因为身体根本从头到尾都冇食过呢一样嘢嘛，所以呢一样嘢嘅就佢会感觉上会觉得嘅就系，哎呀，冇食过，咁所以佢就会有呢一种反应咯。唔系话佢知唔知鸡味，而系佢就呢一样嘢对于佢身体嚟讲好陌生， 好敏感， 所以就会咁样，好陌生啊呢一样嘢。 系啊，每个人先唔食鸡冇唔拘嘅，系咪？系咯。 但系我辛苦咯。因為你叫嘢食嘅話，你永遠雞鴨鵝你全部唔可以叫， 係 係啊！即係你同佢食嘢嘅時候，你就要就佢 咯。如果你喺佢面前講講講講，佢驚唔驚？ 我曾經亦都有同佢講過嘅，就係話佢好中意煮嘢食，我就話啊呢一樣嘢咧真係有少少唔係咁好，因為作為一個廚師， 少咗個雞鴨， 你唔可以處理呢啲嘢。你諗下，你點能夠做到一個出色嘅廚師咧？係咪先？唔通你話俾你個大廚聽嘅就話呢啲我唔掂啊咁樣嘛？所以就係真係會有啲麻煩。 唔緊要啦， 咁但係佢飲嘅時候，人哋成雞擺喺度，咁佢會點啊？你避唔到嘅。 咁佢咪唔去飲？ 哎呀， 即係你避咗佢， 我戴個太陽眼鏡。 唔係，我離開一陣先。 係啊， 食完曬雞， 一睇個 menu， 咦，炸子雞嚟。係 啊，我回避一陣先， 回避一陣先， 或者瞓陣先咁。 係啊， 唔係嘅。如果你講緊呢啲咁嘅嘢，有好多嘅。我有聽過嘅就有啲人咧，好驚三樓。 嗯， 你呢件衫嘅嗰啲咁嘅三樓，即係樓嗰啲三樓，佢係唔中意嘅。 咁佢嗰啲衫全部冇 拉链咯，又或者魔术贴，好笑噶，系啊！佢总之见到三楼佢好惊， 会点噶？真系好惊，好惊， 好惊啊！ 心跳啊，好惊啊！ 我 唔惊，我都心跳嘅。 你见到咩心嘅？ 吓？ 你见到咩会心跳啊？三楼 冇三楼就心跳。 哦 ，OK， 即系有就唔心跳。 系啦，冇唔会心跳啦。 仲有啲咩咧？仲有啲咩嘢？你啲朋友会惊？你觉得好奇特噶？ 冇啦，都系海鮮，正常嘅，即系正常嘅驚咯，冇。 我就有個前輩，唔中意橙，佢就唔知點解嘅，佢就係話咧，就但係犀利嘅，大家都要覺得就係你自己覺得嘅啫，唔中意橙嘅，但係咧，你千祈唔好，譬如我試過一次， 又係你啊， 喺個化妝間出邊啦，咁就話佢話佢好驚人哋食橙啊嘛，咁跟住我哋咪去出邊嗰度搣咯，都唔得。 都聞到， 即係佢喺個化妝間裏面，我哋喺化妝間出邊嗰度揾搣橙，佢聞到佢都覺得唔舒服啊， 係 啊咁樣， 即係好敏感， 係啊，唔中意就係唔中意，你乜都好講， 咁啊 係， 好似佢頭先話，即係你睇唔到，但係佢睇到，你聞唔到，但係佢聞到，係嘛？好似頭先所講咧，嗰個瑞典個僱員咧，咁人哋話你嗰個殼咧就冇香蕉嘅，隔離個殼可唔可以入？佢最好都唔好入啦，因為我都會聞得到嘅，咁即係 好巴閉喎呢個僱員。 咁唔係嘅，咁佢因為佢即係可能會產生一啲好大嘅反應，身體不適，咁佢做唔到嘅事啫，係啦。咁， 喂，咁樣其實呢個可唔可以一個 excuse 咧？嗬， 即係我唔嚟啦，因為 唔係啊，我如果就話俾人哋聽， 你對你例如敏感， 係啊，俾錢恐懼症， 真係 夾錢恐懼症， 所以你哋俾咗 一夾錢咧，我就會暈。 咁我日唔使夾啊！你俾曬咪，俾曬冇恐懼。 但係我又有俾錢恐懼症喎。 咁碌卡咯，冇錢 嘅都唔得啊！反正有個錢咧，我就唔得噶啦。 人哋俾你得唔得啊？ 得， 人哋俾你就得係咪？咁就唔恐懼。哦，你個恐懼症真係用得幾好啊！ 吗？嘴巴外边吻合吧，合上他合作吗？易进一段意吗？若我俩有恋爱，关节都软化。 郭富城嘅呢首 Para Para Sakura， 人人广播， 狗仔都会翻工，由兽医助护 Yannis 为你解答。 姑姑是一只糖狗，因为我工作的地点是一间兽医诊所，而我们的老板也都很好人，愿意给我带着姑姑去翻工。久而久之，我们的同事客人对他都日久生情，所以姑姑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我们诊所的一份子。 更多关于宠物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无懈疗愈力》，生命影响生命。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网上情之经典重现，想当年的DJ 歌手，到底 DJ 是不是每一个都懂唱歌？那当然不是。不过曾经2001年香港电台第二台依大家庭 Family Album 出过这张纪念唱片，里面有不同的 DJ 都有唱歌，而这首就是全部人大合唱的大家庭 Radio 2 DJ。 大家认得是哪个？ 对你从来没意见， 我对你完全是心愿，每日在这家说地又说天， 你望我似一早看穿， 你对我永不计算， 总嗌人离身边，心照却不算， 我你那日分界线，只想你愿望实现， 无半个杂念， 在呢个电台里面即系种家庭嘅感觉，每一个人都好似兄弟姊妹一样，所以当年用呢个大家庭做呢个唱片嘅概念。呢一首歌就系我哋全部 DJ 合唱嘅，叫做《大家庭》。嘅力量吓，好多嘅声音混杂，其中有声音都系好熟悉嘅。如果大家记得认得啊，呢个就系边个啦？二台 DJ 合唱《大家庭》。如果你未听过呢一首嘅话，咁呢只你应该听过啦。有陈奕迅加埋我哋嘅陈太杜汶维，《百鸽的传奇》都系出现喺呢一张唱片里边。 其实我只为了爱你飞翔，其实我知道奔向你的方向，没有什么愿望要亲一亲对方。其实我这样不算得疯狂，其实我想看因为我喜欢看，没有想 每一个 DJ 每一天都会播歌啦，但系咪每一天都会唱歌就当然唔系啦。正如头先所讲，唔系个个 DJ 唱歌，不过有啲唱咗上嚟，咦，原来佢歌喉又唔错。收落张唱片里边有周国峰《爱你的范围》，你听过佢唱歌未？我真系未。 天空我捉不到，没法预计底蕴干燥。翻风我总不知道。星天分也不高，现实中很多苦恼，自信太多很深奥，在这城市的新闻太残酷，谁愿知道？人为力量渺渺，怎跟整个凡尘对照？没法控制的不理，但我真的很好奇。为你想足一世纪，填密情路空间，没充足的白牙，能力范围我出发，目标早已收集，承诺尽全力亲你，爱得不胜月地，能力范围我亲你，你都不死不弃。 乐坛有个名称叫做唱家班，咁我哋呢啲唔系唱家班嘅，就梗系交俾唱家班好啲啦。收你唱片里边有呢个真系唱家班啊，咁我先出身，又系 DJ， 佢系罗敏庄，当金星遇上火星。 很冷淡，我看你看不惯，在你与我两国之间隔着了数百尺雪山，旁人在那面赤爱得灿烂，那里与我相关，是你说我似个冰山，拒绝了继续浪漫。相对是爱我吗？习惯针对你谩骂，因对你很牵挂，才是相反的话。不甘你可转化，在你我的世界，今世中的发音，你懂吗？习惯不讲心里话，很关于你句话。 金星遇上火星，收录呢张叫做 Family Album 家庭大碟里边，有好多唔同嘅 DJ， 包括罗敏庄。 我看你看不惯，在你与我两国之间，隔着了数百尺雪山，旁人在那念着爱得灿烂，那里与我相关，是你说我似个冰山，拒绝了继续浪漫。只差一霎，擦出火花，不怪针锋相对是爱。 晚上十一点钟听呢个香港电台带头嘅风骚浮人啊，今日多云有雨，初时雨势较大嘅，天气稍凉，十八度几温嘅啫，相对湿度96%。听完呢首歌之后咧，我哋翻嚟有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然之后仲有继续我哋节目就有客家婆来了教客家话。 Hello， 大家你哋好，我系朱茵。快乐系乜嘢呢？快乐对我嚟讲咧就系无忧无虑啦，我想做咩就咩啦。咁当然我唔会影响人哋嘅，自己开心。尤其是同一啲你中意嘅人一齐咧，分享一啲你哋中意嘅嘢，咁咧就真系好快活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晏昼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阮仲阳。风骚快活人，记住听啦！ 客家婆， 客家婆来咧！ 好啦，客家婆来了啦！ 你冇事啊嘛， 客家婆今日吓，唔舒服，唔舒服啊！ 哎呀，攞命下喎，一排一听啲箭咧，唔咩结效， 系啊， 系啊， 又闪闪跳， 冇错冇错， 又 闪闪，天天健康。 今日咧，十八度啊， 十八度啊， 我讲点咩好冷咋？ 冷 出门要好冷喎， 系啊， 睇开银龙街， 因为落水嘛。 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 啊！ 因為我想體感的温度同埋咧，佢話俾你聽嘅温度嘅話咧，即係不能作準啊！ 同埋當你覺得凍嘅時候咧，已經攝襯， 係啦， 真係 冇錯， 萬事 咩啊？ 你想講咩啊？ 咩萬 事？萬事萬事皆靈，我真講咗萬事不靈。 哦，萬事皆靈， 我即刻接 住。多謝你。好啦，咁希望你就所有啲唔舒服嘅朋友嘅話咧， 早啲康復， 係啊，早啲康復啦，身體健康啦。咁大家都要保重身體啦嚇。好啦，今日我咧要同大家要講嘅呢一樣嘢，我就覺得咧，因為早兩日嘅話咧，成日都會聽到嘅就係天文台喺度講緊嘅，就話低洼地區嘅地方嘅話咧，就要注意，好可能會有水浸嘅 危險。 我哋成日都會發覺嘅就話有好多喺我哋身邊度發生嘅嘢咧，如果唔关你事嘅，你就唔理 啊。系啊，其实千祈唔好啊。 系啊，咁所以咧， 事不关己，己不劳心。 讲紧嘅呢一样嘢嘅话咧，就系天文大潮啦。好，呢个乜得噶大潮？你唔系住喺低洼地区，佢就唱话住你啊！我住34楼。 大澳有水浸啊！ 大澳有水浸啦、啊。其实世界各地间唔中嘅话，你都会听到有水浸嘅呢啲咁嘅情况啦，系咪？咁啊，呢一排嘅话咧，亦都真系会听到，譬如可能唔同嘅地方嘅话，你会有一啲嘅就系嗰天灾啊。 西班牙。 都是水浸啦， 好严重。 哎呀，咁样咯，咁所以咧，其实今日咧想同大家讲讲有关于嘅就系一啲嘅天文嘅现象。当然有好有唔好嘅，有啲个就系当然如果发生嘅话咧，你就会觉得哎呀，真系都几棘手。 系啊， 咁但系其实有啲嘅天文嘅现象，你又会觉得嘅就系、是、啊，都几浪漫啊。 系啊， 即系例如彩虹啊， 哇， 例如流星雨啊。 我见过一个圆形嘅彩虹啊， 有 你见过未啊？ 见过。 哇，真系好开心啊，觉得自己。中間一個圓圈咯， 係 咪自己好似 天仙咁啊？ 係啊， 我見過一次嘅就雙彩虹。 啊，雙彩虹都見過。 雙彩虹嘅咧，又覺得佢就好難嘅。同埋我嗰次我見到嗰個係乜嘢咧？個月太陽，跟住個 圍 住個太陽嘅， 犀利。 係啦，所以咧唔知點解會係咁樣咧？就會有一個奇怪嘅諗法嘅，就係每一次當一落完雨，跟住出太陽，我就會真係望下嘅。 彩虹，彩虹，彩虹 邊啊？邊啊？邊？ 你去彩虹村，彩虹村啊嘛，實見到啦。 起碼見到兩個字。起碼見到兩個字， 即係畫噶嘛！我係見到，即係真係見到個彩虹嘅話，唔知點解你真係會 開 心。 開 心啊！ 係啊，總之覺得好運。 冇錯，好啦，咁另外有一啲頭先我講到嘅就係浪漫嘅就係不愧於就係流星雨啦。係 啊， 有冇試過約人睇流星雨啊？ 冇。 攞名計？ 唔知有冇。 唔中意 con 嘅。 冇咁嘅心。 哦，冇咁嘅心。 真係冇，即係冇突然間興起話想去。睇流星雨， 但好浪漫嘅，同埋真係好舒服嘅。即係當個夜晚咧，即係漫天都冇 睇得出啦。你個樣，你睇下， 因為我同屋企人睇㗎， 笑吟吟， 係好開心㗎。 我知啊，你唔使扮聲啦，掩飾你嗰啲衰嘢咧，你仲 我 唔知咩？ 我啲衰嘢唔使掩飾啊，係啊，我掩飾都掩飾唔到啦。 你係響天台啊嘛，好凍睇。 我唔再講啦，係啦，講過。 我真係未睇過，冇經歷過。哇，冇咁聲過嗰啲啊！ 我覺得真係應該要睇下， 係嘛？ 尤其是係即有幾年嘅，聽講咁啊，獅子座流星雨係真係澎湃嘅嘛，好澎湃。同埋嘅就係唔係講緊嘅就可能係一個星一個鐘頭裡面有四十粒，唔係咁喎。佢係揈揈揈咁啦，你嗰頭見完，嗰頭又有，嗰頭又有， 一定睇到，你唔會睇唔到。 好忙碌㗎！ 哇，我要揾一個對象同我去睇先。 我覺得一定要真係睇，即人生一次又要睇個流星雨嗬。 我真係揾唔到嘅，我再約你 啊！唔好，你千祈唔好，你千祈唔好， 我陪你。 好啦，除咗有流星雨之外嘅话咧，我觉得仲有好多嘅，例如咧，有啲人会觉得，喺死之前，又或者就系人生里面一定要做嘅就系睇一次北极光。北极光，我觉得又系好神奇嘅一件事嚟嘅，你唔觉得咩？ 即系特别喺黑夜里面有光咧， 系 好正， 同埋咁靓啲颜色， 系， 所以我又 系 觉得话， 系咪绿色为主啊？即系我睇个相啊，人哋嗰啲 都唔系叫做绿色为主啊，即系总之唔知啊，佢嗰啲咩嗰啲，你问我。我就唔識答你啦，即係總之嘅時候，你會見到嘅就係、是、哇，又係覺得 係 大自然佢嗰、那個 奧妙啊， 佢嗰個美麗係你想象唔到嘅，你唔覺得嘅咩？ 好，俾啲時間我又揾一個對象，另外同流星雨。 会唔会系你嘅 bucket list 里面其中嘅一种啊？因为我成日见到好多人咧，譬如可能话啊死之前嘅话，我 一定要做 嘅一件事，可能唔知会去嗰啲咩古迹啊，咁我就明啦，系嘛？咁但系咧。問題就在於你看北極光，你未必看到喎。 係啊， 有些人係專登去到 嘅 話，係冰島啊，或者咩加拿大啊嗰啲咁嘅地方嘅話，但到最後尾嘅時候你睇唔到噶。但係你冇諗過要睇嘅，你又睇到啦。 哇！呢啲嘢真係好奧秘啊！ 人生就係咁啦嚇。 呢一樣嘢有冇諗過睇？冇嘅，即係北極光冇嘅。 冇， 你有 OK。好啦，另外仲有啲乜嘢嘅天文現象咧？ 有一個我真係想睇嘅。紫氣東來，我成日睇嗰啲民間傳奇咧。哇！如果東方嗰啲紫色咧，你就可能有個官啊，乜乜乜乜有皇帝， 即係好運發生啦。 係啊，我成日覺得我自己應該 你因為啲好運所以望睇到啫。 我覺得我應該見到啊。 可以喺邊度睇啊？紫氣東 知啊，咁啊望住個東方啦，梗係 係啊。咁但係其實你呢咁嘅現象，你應該係有報告嘅報道噶嘛？ 其實我諗係啲傳說嘅啫， 即係未必係真實 啊。中國民間咁講嘅，我唔知我了解下。 哦，咁嗰啲就唔係天文現象，我而家講嗰啲真係會發生嘅。 真係發生無量， 啊、 真係無量。 咁啊講緊，譬如可能有時你會聽到啲咩哈雷巨星嚇，120年先翻嚟一次啊咁樣，但係唔知點解嘅就係好多嘅喎。係 啊， 唔知咩彗星嘅話，跟住又唔知60年先翻嚟一次嘅話，但係都密集地。 又嚟咯， 又嚟， 成日翻嚟， 快咗啊，超速。 你想講乜嘢？ 我。 想讲咧就话闪电咧、啊，有时咁样整落个地下咧，就好似好靓噶，真系好靓嘅。当然啦，唔希望有人有事啦、嗯，但系嗰个现象真系好靓嘅。 永远 有啲摄，我唔惊、啊，你都唔惊， 我 点惊？ 佢惊噶，佢讲过啦， 系，但我真系唔惊嘅，我觉得好靓、嗯，真系好靓。同埋如果有啲摄影师咧，用啲好捕捉到镜头咧，捕捉到咧、嗯，真系哇，原来咁犀利， 闪电 就好似画住咁样啊，好靓，好靓。 有时会见到佢咁样嘅话，你都会企喺度睇咯。 系啊， 有时咪无端端会报道嘅啫。琴晚啊，有唔知咩地对空嘅闪电嘅话，有二万几次咁样。 系啊， 咁你会见到就会觉得系好神奇嘅一件事。 因为多数好似闪光灯咁样，唔知喺边度插插插插咁。 冇错， 系啊。 佢闪光灯，但系佢唔行雷。 系啊， 系啊，佢净系跌跌跌跌跌跌。 系啊， 但系话俾你，你喺室内睇咧就觉得好神奇。如果室外咧，你其实好惊。 唔惊，室外 露天嘅地方 唔惊，我唔惊。 好啦， 我自己知自己做过咩事。所以 大家咁話，係啊，佢唔劈你已經算偷笑，佢揾唔到你啫。 你匿 喺邊？ 匿埋咗啫。 所以不停咁斬啊，斬啲燈啊，真係又揾到佢。你都 係嗰個 喬裝。 好啦，另外仲有嘅就係話，有時都會聽到嘅就話，唔同嘅地方嘅話會有啲咁嘅日食啊、月食啊嗰啲。 嗰啲又係驚嘅，我覺得驚個天黑掹掹。 點解啊？ 成個天黑掹掹。 好特別喎，覺得 驚㗎，即係係咧古老傳說又係。 同埋通常都一陣嘅啫。 唔知啦，唔知 道。佢系嘅，即系佢食完之后嘅话，其实根本上佢又会再发光翻， 系 你讲得啱嘅，因为其实如果你话系日食嘅话咧，你系食完之后嘅话咧，系突然之间成个天暗晒噶 啦。 咁如果你話係月食嘅話，都係啊，嗰種暗法咧，你係會覺得嘅就係、是、好似啲唔係幾好事會發生，係咪啊？就會有呢咁嘅情況咯、 嗯。好， 好啦，咁我哋講咗有咁多呢個天文現象之後嘅話，就教大家客家話究竟點講咯。 好啊， 好啦，嚟咯，第一個為我哋浪漫啲先啦，先嚟個 流 星雨， 流 星 雨， 流星 回， 流星水， 流星。聊仙语， 聊仙语， 聊仙语， 聊仙语，流星雨， 流星雨， 我都好耐冇睇 嘅。 如果揾次，我哋真系要去睇下。 我要揾一个 对象。我都系冬天睇会正啲，系咪？ 冻冰冰， 热丝辣辣睇流星雨。 哎呀，你仲要拍乜？ 冻冰冰真系 好烦啊！ 好啦，啱啱过去咗嘅有呢个天文。 大潮 点讲啊？ 太潮， 哎，好嘢、啊，太潮， 潮 系啦，大就系大啦，啱啦，太潮， 太潮， 聊闲语，太潮。好啦，第三个头先我哋有讲到嘅就系话，好似感觉上觉得咧就话有呢啲咁嘅嘢发生嘅话，一定系啲唔系咁好嘅嘢啦。夜晚黑嘅就系月食， 月食， 咁点讲啊？ 月食， 我都知道你一定会错嚟啊。 所以到我讲， 道理啊，系啊， 月食， 喂，唔系道理、啊。月食 错， 月食 系月月 月 月月食， 哦，月 月食就系月食啦， 月 通常有狼叫嘅， 系啊，狼叫通常系 月圆之夜， 月圆先至有。有潮汐漲退噶嘛，會影響到。好啦，另外仲有個就係 發生嘅一定， 冇錯。下一個嘅就係咧颱風啦， 颱風 點講？ 台风， 台风， 台风 系啦，就系、是、打风嘅时候咧，就系、是、有台风啦。好啦，另外一个头先有讲到嘅就系，当然我哋香港睇唔到，你可能要飞到好远先可以睇到嘅就系、 是、北极光。 北极光， 北极咩？北 系啦， 北 极，北，对唔住，北极光， 北 系啦，北极光，系啦，北极光， 北极光 系啦， 我去睇北极光。 好，而谦谦系谂以前谦光，北极光。好啦，第六个嘅就系日食啦，日食点讲啊？ 日食， 日食 唔啱， 日食， 日食， 日食， 日食，系啦，就系日食啦，日食。热 色 得唔得？好啦，下一个，喂，又去翻我哋个浪漫系列。浪漫系列嘅就系有红橙黄绿青蓝紫 彩虹， 彩虹 系咪衰啊？ 阿伯冇事啊，阿伯 系咪衰啊？我啊咳都冇，你咳得唔衰？你自己就住啊！ 我做做亲， 又嚟 对唔住。 保重，保重。 嚟嚟嚟， 彩虹， 彩虹， 彩虹 系啦，彩虹，彩虹系啦。好啦，彩虹之后嘅话，呢一个就真系唔系几好嘅，冇办法都系呢个唔好噶。地震之后嘅话，有时如果你喺海嗰度就会有 海 啸啦，海啸。 海啸 系啦，呢、這个就是海啸。头先我讲到嘅就系话，你好似话，原来你喺呢个菲律宾曾经试过嘅就系有、 地震啊， 系啊，你唔记得咗讲呢样嘢。 地震 你一嚟一啲真。T-Zun T-Zun 啫 ，Zun Zun 系 T-Zun T-Zun 得唔得 ？Zun 好，最后尾啊，就系话啊，其实呢一排我哋嘅台风嘅话咧，好可能都会因为一样嘢嘅影响嘅话，令到呢啲风咧好大嘅。因为冇谂过嘅就系到我哋系十月十一月嘅时候仍然系打风啦吓，呢一个就系受到季候风嘅影响啦。Monsoon 系啦，咁季候风点讲啊？ 季候风。 格外好，你一直有冇用呢个？ 你又用呢个啊？ 我唔用， 你用龟后龟后强， 唔用。我今日有 龟后料，龟后料 friend， 龟后强。 我今日有全新嘅 planning， 好嘅。龟后风点讲？ 龟后风， 龟后风， 龟后风 系啦，龟后风， 后风 得唔得？ 得， 重复一次，流 星雨。 太潮 ，yes yes， 台风叫 yes yes yes 系啦，台风北极光 ，pit 海啸、 地震、 天震、 季候风、季候风，一阵间我哋又黑假婆来了。好啦，你叫咩名字？ 打胜仗。 果然系，我打败仗啦。 唔系啊，我要帮你打胜仗。 我叫。我又不想用你的名字，我想叫强张，但用了你的名字。 你喜欢用张强咯， 张张 好来啦，第一题啊， 等阵，坐稳先， 坐稳啦，嚟啦，嚟啦， 我系打胜仗， 你要打胜仗， 你记住 嚟啦，第一题喺天空度见到 打胜仗，彩虹， 冇错啦，红橙黄绿青蓝紫系咩？系彩虹啊！今年2024 打胜仗， 太打胜仗。 2024年咁就系呢一个 答啱佢 好，龟晓凤 错，18号同埋19号正值系天文乜？ 张太潮， 冇错啦，低洼地区嘅朋友会有水浸嘅危险啊！好啦，第三题台剧啊，喺叫做有一首歌嘅片尾曲咧，嗰、那个台剧 里面 有打胜仗， 廖仙如， 冇错啦。有参赛同杜明治嘅系乜嘢就流星雨 啦， 好多年噶啦， 好精彩，系 好啦。第四题 tsunami 打胜仗， 打胜仗 tsunami 张张 张张 海潮海潮 海潮系啱嘅。第五题明明还 打胜仗， 打胜仗 咩歌？ 点咩都嗌咗先噶啦， 我哋 joint promotion 咧头。 字啊字 ，joint promotion， 老师佢系咪都嗌咗先？ 我由你，由你，由你，我唔识， 你识唔识？ 你讲得只，我唔都，我都 听唔， 我未听到，我未听到 你， 我根本都未听到问题。 joint promotion， 你又唔在？ 听住，明明还说分开，怎么会情动？ 打胜仗， 打胜仗， 龟晓凤， 冇错啦，呢次季候风， 呢首歌谂起好多往事，所以抹咗佢。 第六题，一想到自己笑，一生昂直。加深了认识， 打胜仗， 打胜仗， 张张冇答 我咧，喂，再唔再啊？再一次啦，冇蚀底，零点五， 点样再罚？点样再罚？ 因为零点五分咯， 每人有系每人有半分。 咁答错都一齐扣分咯， 系啊，冇错， 答错扣我 ，OK， 咁唔得，答错一齐扣啦。我试下答， 你试下 ，Tzun 错。一想到自己笑一生昂直，加深了认识，看天 到你啦， 打胜仗， 而家再做 motion 啦，你答 两个字，夜晚黑会见到。 哦 ，yes， 冇错。 喂，你又话 join motion， 你 自己 抢答 一齐答啊嘛？咩叫 join 啫？ 你哋冇 join 噶嘛？系咪？ 我有 join 啊 ，join 咗 ，join 咗。 第七题， 快啲， 上星期同大家 打胜仗。 打胜仗， 你又 上星期 台风， 冇错啦，就台风嘅名字啊吓，尼克特制 打胜仗， 打胜仗 ，Tzun 冇错。第九题，哎呀，我剩翻啲咩咧？ 剩翻北极光， 朝头早 打胜仗，热舌 冇错， 打胜仗 ，Pat Kit 哥， 好劲，打胜仗。 我哋 join promotion 就冇问题啊！ 我俾翻，就算我俾翻半分佢嘅话咧，赢嘅都系打胜仗。 打仙庄啊！ 打仙庄， 好， 好 打仙庄一齐， 好劲啊！ 家婆， 黑假婆来了。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发表主题演讲时表示，面对不断变化的全球形势，地缘政治格局变化，加上美国新政府即将上任，市场面临潜在阻力，但他认为没理由屈服于悲观主义。陈茂波说，中国经济正转向高质量发展，包括技术创新、绿色投资等，中国企业亦在产业和供应链方面转变。对香港来说，当局的策略是继续接触传统市场，同时注重合作，以达至互惠共赢。陈茂波又说，他相信香港品牌包括技术部门可以提供世界一流的专业服务解决方案，有助新兴市场的成长和发展，同时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 和新兴创新科技中心的地位，达至双赢局面。政府总部对开下曲道附近的花槽位置被发现染有红色油漆，警方列作刑事毁坏案处理，由中区重案组跟进。保安朝早8:00巡经嗰阵，发现花槽染有红油，面积大约3米×2米，于是报警。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发言人批评加方罔顾事实，就香港特区法院公正实施香港国安法，并依法对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作出的判决进行无端指责，干预特区正当司法，严重亵渎和践踏法治精神。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使馆发言人指出，香港是法治社会，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是基本原则，任何人都不能打着民主的旗号从事违法活动并企图逃脱法律制裁。香港特区法院有关判决纯属依法行事，无可指责。发言人强调，中央政府坚定支持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依法惩治各类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任何外部势力干预香港司法案件，抹黑和破坏香港法治的图谋都不可能得逞。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密云有雨，初时雨势有时较大，天气稍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早晚仍然稍凉，日间天色较为明朗。周末期间风势颇大。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71点，升8点，成交金额56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64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26点，升8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84.15跌个一，南方恒生科技4.32.4升0.8仙，腾讯控股410.2升4蚊，美团173.1升个二，小米集团27.6跌6毫，小米集团27.6跌咗7毫，友邦保险57.8升6毫。盈富基金19.82升3仙，快手52.45升8.5，恒生中国企业72.12跌1.6，汇量科技8.22升2.13。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2，日元154.9，瑞士法郎0.883，加元1.397，人民币7.241，英镑对美元1.269，欧元对美元1.06，澳元对美元 0.653 新西兰元兑美元，0.591日经平均指数报38,243点，跌170点。港金报24,500元，升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640.08美元，卖出2,640.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目前都系大致畅顺噶，至于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红磡警署，而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排到去上香道。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西隧九龙入口就排到去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路面情况啦，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碧街。另外，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车多，依家龙尾咧断断续续就去到海关汽车扣留中心。另外，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车多，依家龙尾就去到富山道桥底。至于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慢车，龙尾就去到福亨村。仲有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就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太子道东上观塘绕道分叉位去观塘。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驾驶时要同前车保持足够的行车距离，时刻留心，如果前车突然慢驶或者刹车，那你都可以安全及时停低啦。好了，我们下一次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青春往事，壮怀激烈。港台电视31，国剧830，梦中的那片海。 故事发生于70年代尾的北京城，五个年轻人在什刹海冰场相遇相交，因着不同的性格、背景和志向，发展出不同的未来与人生。 国剧830，梦中的那片海，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知己今朝。 黄沾沾叔留俾我哋嘅又岂止系一首《沧海一声笑》呢？今日星期六晚上10:00至12:00，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郎恋曲黄沾特辑，我倪炳郎会精选沾叔经典歌曲，以好歌会之音。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喂，睇住啊！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1:00， 放手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啊！ 連續兩集咧，我哋都講開眼啊，係啦，咁我就係針對我哋嘅面部、眼耳口鼻， 由頭開始啊， 係啦，眼完之後嘅話咧，我覺得個口都其實好重要，因為成日都靠把口揾食 啊，冇錯啊， 係啦， 食嘢就係靠佢，係咪？ 講嘢又 鬧人嘅， 把口幾好啊，幾叻啊， 佢把口幾好㗎，係 好多街坊都 唔衰嘅時候， 阿老 徐係好多街坊 係啊， 有啲咩街坊啊？ 啊冇，我喺診所有陣時，哎呀，小強啊，真係好笑。 我呸！ 好多人以为我是肥佬啊， 系咯， 俾我哋讲到你好似好肥 啊，系 啦，咁今日我哋要讲嘅咧就系把 口 啦， 口真系重要啊！ 把口，你哋通常有冇啲咩特别事啊？ 哇！我最近真系成日咬到自己 哦， 上房 开口夹着 嚟， 开口夹着嚟，系啊， 成日咬到。 咁呢个你经常啦。 嗱，你又谂下啦，小强，如果咬嗱正常咧。咩原因會令到係咬到？一 條脷肥大， 一係就條脷大咗。 係啊， 我係唇嗰啲即係口腔裏邊都咬到。 嗱，一係咧， 有冇可能啊？ 係啊， 咬唇， 咬到塊面珠燈啊！ 哦，面珠燈會有個泡啊嘛。 嗱，即係都係有啲嘢脹住， 係啊， 你先易咬到。呢個係第一。第二咧，如果你真係咬到條脷，嗱，譬如話， 開口夾著脷， 會啊，嗱，譬如話食緊飯傾緊偈， 係啊，哎呀，哇， 人哋話食不言慘不語啊嘛，但係你又唔係嘅，一路食一路講，咁啊點解你會又要一路食又要一路講先？可能你而家開緊個會，好心急，一間又要做嗰樣嘢，咁你就嗰條脷個協調性調節唔切，你個動作閂埋道門咬落去嘅時候，你條脷都未收得切，咁呢一個咧。 因為我試過有一次咬完之後就痛咗好耐。 其實呢啲都係一種心急，個心好急。如果咬到條脷，就有機會係條脷發脹。條脷發脹就充血嘅意思，充血就係個心開竅於舌。所以喺條脷所表現出一啲現象咧，我哋要考慮同嗰個心有冇關先。係啦，第二啦。皮又開竅於口，其華在唇。喺口腔條脷係一個肌肉嘅嚟，咁佢係同我哋嘅脾胃又直接掛鈎。所以如果你食緊飯嘅時候，你個脾胃運行緊，你條脷又係充緊血又脹啲，你又係咁講嘢嘅時候咧，咁你就好容易咧就會出現有呢、這、一個有呢個咁嘅反應。好啦，咁樣咧就嗱，如果條脷脹又咬，咁你就要注意啦。第一，你有冇食熱氣嘢先？阿小勤，你有冇食熱氣？ 冇啊，我唔食熱氣嘢。 如果冇嗱，有食嗰啲人咧，就叫做心火、胃火。 嗯、 如果冇食嗰啲人咧，就有機會係虛火。如果你好容易咬到兩旁個面珠燈嘅咧，就係肝膽有火。咁啊，即係都係嗰個， 即係乜火都有啦。 冇錯冇錯，啊，即係有火好過冇火嘅。 嚇， 火咧本身就係一個亢奮現象，起碼你都亢得起、奮得起先啦。 少有啊， 係如果唔係你就借咗啊。咁所以 但係虛，啲火係虛， 好複雜。 火 虛則實，知實則虛之。 你咁講又啱， 係啊， 咁我點分咧？ 嗱，我哋首先就睇下係咪經常啦，定係間常啦。如果間唔中係因為呢輪真係忙啲嗰種，就通常係實火，有食個熱氣嘢而引發嘅 都 係 實火， 或者嗰晚咁啱夜瞓又食埋啲可能啲花生啊香脆嘅嘢，又係實火。但係無緣無故喎，好翻冇幾耐又自己唔知做乜又咬親嗰種咧，就通常係虛火，冇錯， 或者叫弊家火。 OK OK。Okay, 好啦，咁嗱喺个口里边，如果咬损咗之后咧，就好容易会引申又有生痱滋嘅。 系 啊，白色嘅嗰粒嘢， 好痛啊，要撒盐啊，要喺度捉佢噶，好痛。但系真系最快好翻噶。 嗱，其实因为喺个口腔损咗之后，佢个黏膜受损就产生溃疡，因为口腔里边本身都系会有细菌嘅。 系啊， 咁啊 湿立立， 佢细菌影响到个伤口，佢咪？喇咯，咪痛咯，咁所以又要可以喺嗰個痱滋嘅立場下咧，就去評估 痱滋嘅立場， 為咗佢哋嘅立場，痱滋 係虛火嘅痱滋啊，定係實火嘅痱滋？ 點分啊？ 問佢啊， 係咪白色啊？ 嗱，係咪都白色嘅？系，但系旁边嘅颜色 红， 系啦， 红色 冇错啦。如果佢好明显系个飞机旁边好红嘅， 系啊， 咁呢个肯定系 实 火，系啦，佢淡红嘅就系虚火， 真啊嘛， 系啦。 但我点样对啊？ 我下次生嘅时候我睇下先， 你识字， 俾你望下， 系啊， 咁痛得明显啲嘅。 講埋實火，係啦，隱隱作痛嘅就係虛火咯。所以咧有啲即係嗱生痱滋呢個係。頭先講，如果你係食緊嘢咬損，咁、就係個人通常都係火重㗎啦，即係熱氣㗎啦。但係有啲唔係喎，我唔知做乜成日容易生痱滋。咁我咧就夜晚瞓覺可能瞓得差啲，咁個人嘅抵抗力咪會下降咯。呢一啲咧，我哋就要點樣去安寧翻個心神，等個人嘅抵抗力提升翻。咁嗱，如果中醫用中藥咧，我哋通常就有一條方係對於個口腔潰瘍啊呢啲痱滋好好用嘅，就叫做盜赤散。 盜赤散 係啦，又叫做盜熱散，係啦， 盜係姓盜， 姓盜嗰度啊， 引導嗰度， 引導嗰度，引三點仔嗰個， 系嗰个度， 导 引导，我导出导入嗰度， 系啦系啦，冇错， 下边有个串， 系啦 系啦，有个串， 系啦冇错。咁啊，佢导热导赤，点解叫赤导赤先？赤就赤红色嘅赤，赤红色嘅意思赤热，冇错啦，赤热。 三个字我都写错晒。 导赤散， 真系 佢系得四只药材嘅啫，佢有一只叫做生地。 生地 系啦，一只咧就木通 哦， 木通 木通 木通系啊，个名药材名叫做木通，跟住 有一只就 叫金草， 以为去五金铺买支木通， 金草 生地系啦，金草 同埋竹叶， 竹叶 四只嘢嘅啫。嗱，咁佢咧，我哋以前学呢个盗赤散呢条药方咧，就咁样念嘅，佢就话盗赤生地与木通。金草竹葉就四般功，口悲微爛小腸火，引熱同歸小便中。咁呢個就係盜赤散整條方嗰個歌訣。咁佢個原理，佢想解釋嘅嘢就係盜赤散裏面咧就有四隻藥材，四隻藥材當中生地木通金草竹葉咧，就將我哋一個人嗰啲熱啊，就透過飲咗 藥。 系啦，小便引流帶走排出去啦， 黃啲啊，係咪？ 會啊，如果個人心火盛嘅時候，個小便個量又少，顏色又黃，咁其實現代就話個水分唔夠啦， 係， 咁即係相反，你個水分唔夠，個摩打就會輕啲咯。咁但係齋係飲水嘅話，佢未必可以清得曬啲熱。佢最多係補充你流失啫，唔代表你個摩打嗰啲熱會平減啊嘛。如果用頭先呢一條方，用喺一啲突然間生痱滋、口腔潰瘍、好唔舒服嘅人，又加上呢幾晚都係瞓得差、發夢多，喺張床度碌嚟碌去都瞓唔到。咁你飲咗咧，個身體就會明顯感覺到舒服嘅。咁當然要記住呢藥係都係帶清涼。如果個體質係虛寒啊，懷孕期間啊，經期嚟緊啊，咁唔肯定自己啱唔啱用嘛，咁啊梗係揾醫生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一般唔係嘅，我食個熱氣嘢嘅啫，我有少少口氣又大，牙肉又容易有會有啲腫嘅，咁你就絕對唔需要擔心啦。呢個方裏邊啲藥係好安全。咁裏邊當中，如果我哋用生地，我哋用個份量咧，我哋用四錢。如果我哋用木通就三錢，金草就二錢。竹葉一扎一扎嘅，我哋用兩扎。如果我哋愛嚟煲茶飲嘅，我哋就可以用三碗半水，大火煲到水滾，跟住收翻個中慢火，藥膜20分鐘至30分鐘就煲起噶啦，剩翻一碗。咁我好肯定，即係我哋觀察落嚟呢條方個功效係好好。咁如果你唔係去到太誇張，話爛咗成個禮拜都仲未好嘅時候去飲咧，啱啱初起。一劑起兩劑止， 哇！咁啊，好靚劇喎， 係啊，你已經有效 了。徐 Sir 啊，聽落去嘅話，你都好犀利，因為佢叫盜赤散啦，會唔會其實坊間已經有啲，因為一定要煲啊？ 嗱，有冇一啲濃縮製劑啊，或者成藥咧？你可以去留意一下，但有機會有嘅。 因為聽落好似似係呢啲咁嘅嘢， 嗱，因為 紙 盒裏邊有四包啊， 係啊，即係類似 古代嘅時候咧，即係可能都好多人會有呢啲問題啦，咁就會將啲藥材磨咗成粉，咁所以先叫散啊嘛。 咪係咯。 咁但係現代嘅話係咪？因為太多牌子啊，又要攞一啲中成藥登記註冊咧，啲廠商都好複雜問題，咁所以佢哋咧有啲就未必做得夠咁全面。但你可以留意一下市場有冇。 係。 如果佢， 但我冇咪得咯。 我唔知啊，我唔夠膽肯。 我睇到有。 應該咁樣講。 有真係有。 嗱，係咪啊？ 如果係濃縮 中藥的公司一定有， 嗯、 一定有。 嗯、 但係你話喺個市場上，嗰、 哦、 啲商店買唔買到咧？ 即係啲中醫，佢哋好可能嘅就係有呢個咁樣嘅症狀，佢哋就會用盜赤散。 而家甚至乎你去藥材鋪執藥，咁、 嗯、 有啲藥材鋪都有濃縮沖劑嘅。 係啊， 咁你咪唔煲，我唔想煲，我想即刻開嚟飲咪。就咁咯， 係、哦、 啦， 咁就方便好多。 係啊，呢、這個盜赤散咧就對於譬如話條脷痛啦、 嗯， 條脷尖損痛啦、 哎，有啊有啊 有 啊， 呢啲全部都係啲心火嚟嘅、 哦。 啊，頭先講話生痱滋咬到啦，個、 嗯、 人又煩躁啦，屙、 嗯、 尿又好似屙厄尿咁樣啦，成日都好似屙尿唔暢順啊，或者 屙厄尿即係屙得唔暢順， 即係屙係啦，屙得屙又屙唔正啊，又好似有啲味啊嚇，屙、 嗯、 出嚟嘅時候咧個尿。尿道口又不论男女啊，佢、 嗯、 都感觉到好似 灼 系啦，灼灼热热，好似有啲辣辣地啊， 嗯、 就好似你琴日食嗰啲辣椒油食、嗯、得系辣得滞，咁、 嗯、 你屙尿都可能会兴噶、 啊。 系 啊， 咁你如果有呢个现象，盗、 嗯、 赤散、 嗯、 一样可以舒减到你个问题，因为佢里边当中嘅木通，佢、 嗯、 就系有一个清热利尿， 竹 叶咧。就可以清心除煩，亦都可以生津。 嗯、 生地咧就滋陰涼血，所以呢條方嘅組合咗一齊咧，就可以幫你將你身體裏邊嗰啲鬱住嘅熱啊，嗰啲火啊，就從佢屙尿嘅時候排出。 同一時間需唔需要飲多啲水啊？ 要啊，一定要水。 唔係口乾 喎，唔係因為其實佢要從個尿液嗰度嘅排出嚟啊嘛，你要俾多啲佢， 所以一定係要喺個小便嗰度咧就去利出嚟咯。 好好啊！ 咁啊，有啲人咧即係話嗱，若然啊，小朋友未必夠膽飲咁多呢啲啊。咁、以前我哋又會用啲乜嘢去幫細路仔清心除煩，去舒緩呢啲口腔又冇咁苦嘅嘢咧？咁就會用水牛角絲， 水 牛 角絲 係啦，嗱、哦、水牛角就本身係嗰隻藥啦，咁、因為你隻角好硬噶嘛， 要刨 絲，係啦，佢就刨咗、好似啲發泡膠咁樣白色嗰啲雜絲、或者削咗啲絲，係啊，輕飄飄咁樣， 撈埋 又 係 可以買到嘅一個中藥， 藥材鋪就可以買到， 係 啦，咁你咧就可能用水牛角絲就用五錢，咁啊跟住咧就是用兩三片甘草，兩樣嘢煲水飲。 嚇！ 啊，呢個又啊，呢個又係一個最即係簡單又可以清心火嘅方法。 俾小朋友， 小朋友係啦，但係大人都得， 我 一樣得嘅，因為大人都好多係小朋友咁樣嘅啫嘛。 係啊，睇下你隔離嗰個。 阿老總，我成日都想問你，大人同小朋友，你 係 有冇一個年齡嘅界限定？ 咁啊， 如果唔係好， 當然有啦。十歲或以下都係屬於小童啦。 十歲啊， 十歲或以下都係小童。如果你話喺五歲以下就幼童。一岁以下就婴幼儿添啦，咁但系相反啦，十岁以上咧，基本上如果喺用药处方咧，就系同成人相约嘅。但系头先我讲，有啲大人都好似细路仔嘅意思咧，就唔系佢个心智啊各方面，而系佢好少饮中药。 哦， 好少饮，小朋友就好少饮中药啦，因为佢出世冇耐都系开始尝试啫嘛。大人可能活咗几十年。佢都唔係好睇中醫嘅，咁佢而家先開始認識中醫去飲中藥，佢需要用個藥可能係好似用小朋友個量，佢已經好有反應。原因就係佢對於呢樣嘢係以前少接觸嘛， 所以 你唔認識 嘅人，係啊，唔認識嘅時候一到佢又好有效。如果嗱，即係你以前咧冇食過止痛藥，你一食咧就好有效。哇！你食到純咗啦，打孖食你都好似冇反應嘅原因就純咗嘛，個身體已經認受咗佢，已經叫做藥，即係嗰個抗藥性都會有呢一種適應性嘅現象。所以咧冇事咧就唔好飲咁多藥。系啦，系啦，有事嘅时候就唔好等，就快啲饮药。因为你快啲饮药咧，就可以快啲将个病消除啦嘛。咁你咪饮嘅药剂咪少咯。但系你等到个病好重嘅时候，你要饮好耐嘅药，咁你就冇办法啦，你都要饮啊嘛。所以就一早就去處理啦。 咁除咗你話即係今日我哋所講嘅呢啲咧，都係可以幫到手嘅。咁啊，即係不如大人啦，同埋細路都可以咧，就係呢一個叫盜赤散， 盜赤散， 同埋用呢個水牛角絲， 係啦，或者嗱，你以前好多人走去啲。以前咧嚇，啲人去走去，我哋講咗有一隻竹葉就講咗好幾次啦，啱啱？ 以前啲人就用嗰個竹葉卷心啊嘛，去煲水啊嘛。咁佢就行去嗰啲公園，有啲竹葉前面嗰條卷住仲未飆出嚟嗰條，就掹掹掹掹掹掹咗三四十支新鮮嘅，就翻到去就咁滾水飲。滾一滾水個作用係咩咧？就係我嚟清心除煩。咁你而家口腔嘅問題嘛，你有生痱滋牙，個人有啲熱氣啫，未至於上曬火。咁你就寧願飲呢啲咁普通嘅嘢。飲多兩三碗咯，飲多兩三碗嘅時候，個人就會舒緩。嗱，如果真係食得熱氣嘢多嘅生活方法咧，就食多兩嚿豆腐啦。因為豆腐佢本身都可以有清胃熱瀉胃火嘛。咁如果你話煮菜嘅你食豆腐，你糖水嘅你可以食豆腐花，咁你一樣可以有和胃啊、清熱啊。咁你一樣喺嗰、那個即係生活飲食裏面去輔助。幫佢平衡咯， 明白。不過都要提一提大家嘅就係，其實所有嘅中藥嘅話咧，都唔好自己就亂咁嚟上身去採。係 啊係啊，採就一定唔建議。係 啊，一定。 所以嗱，就算以前就話，因為嗰個年代啦，啲老人家用呢個方法。但係就算你今時今日，我又唔採得，咁我又想用竹呢個竹葉卷心，藥材鋪有得賣嘅。只不過是乾品，咁啊同鮮品的比例嚟講，咁啊鮮品就水分多嘛，可能鮮品咧就要三四十支，咁你乾品嘅都可能是三四十支，不過咧嗰個 煲出嚟嘅水要少 啲啦，係啦，會有呢個現象。 明白曬，多謝曬老徐，係啊，喂，你快啲煲嚟飲下啦。 係啊， 你唔講我都唔知道人哋有咁多飛枝。 嗰四由頭到腳好似都好難。 滋潤下就冇咁多飛枝。 咪就係咯，冇，其實最主要都係開口及著嚟啫，拜拜。 廿年后，成熟然后，没然后，我话过，做最耀眼，努力半生廿年后，靠一对手得个奖捧个杯，再拯救非洲讲太多，想太多苦更多，努力过，实际是我努力过差太多，无天才的家伙，无骄人的功过。无惊喜的结果，仍将今天过，还在换气，还未逃避，已很不错。不想再问何为存在，和上天比过赛，成了一个屈膝庸才，过好每天，空余在谈恨爱，现实节节败退，我理解我懂得节哀，几多挫败还是存在，和自己比过赛，不信邪，爬起再树立抗衡倦怠，至少我努力过，挨到底。太多理想不理想太混账，让我赖账弃掉再写又同样，明日明日又同样不理想，眼镜年轻的我，或者想得太多，难得今天我还在换气，还未逃避，已很不错，不想再问何谓存在，和上天比过赛，成了一个屈膝庸才，过好每天，空余在谈恨爱，现实节节败退，我理解我总得节哀，几多挫败还是存在，和自己比过赛，不信邪，爬起再树立抗衡。存在，和上天比过赛，无法当。 个出色人才，过好每天，空余在谈恨爱，现实节节败退，我理解，我懂得节哀，几多挫败还是存在，和自己的竞赛。 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的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Long time no see， 大师大师，我点可以水润啲？砰砰， 大师大师，我点样可以高啲？短短， 嘘，静啲。两位宗师细师嘅问题，只要每个星期听风骚师打，就可以帮你指点迷思。 Oh， I see， I see。 介绍下自己先，我就系大师，我就系、是。大师对谈，跟住我哋又 系宗师，宗师拜见大师同埋细师，细师你好啊！ 你一代宗师， 我系一代宗师，我系习武之人， 系太好啦 ！I P man， 欢迎你， man、 欢迎你， 我系细师极控嘅细师 Rachel， 欢迎晒。 今日咧能够与大师对谈啦，不如讲啲认真啲嘅话题， 梗系要啦， 要唔够认真唔收货。 我哋讲啲各位师打们咧，可能都好关注嘅终身嘅事业啦。 冇错，女人嚟讲嘅话，我谂终身事业嘅话咧，都走唔开呢一样嘢噶，就要 keep 住自己咧，成日都系咁样咧。叮叮，头先你已经讲咗啦，蹦蹦啦，冇错啦，即系摸壳鸡蛋一样之外，我谂最紧要嘅话都系 keep 住个身材咯，系嘛？ 系 喺唔同嘅年纪或者唔同嘅年代咧，我谂系对于嘅就系女士们啦。呢样嘢其实我觉得咧系唔系太好嘅，同埋亦都系咁样讲嘅，就系、是、对女士们嚟讲嘅话，都系几残忍嘅一件事嚟嘅、嗯，即系要佢哋，譬如可能嗰个审美眼光。令到他们说又不吃东西、令到自己很瘦啦，又或者就是在这一方面的话是不断地是终身地要去追求这样东西啦，但是没办法，不同的年纪的话就对于即是不同的年代、啊、对于即是女性的他们可能的审美、啊、又或者是他们的肥瘦的话、 有不同的要求， 都真的有很多不同的要求的，今天我们跟大家就用这样东西来去打开我哋今日嘅话题嘅， 系啊，但好似细师极恐咧、又真系你个年代恐怖啲嘅，系啊，即系喺大师同埋宗师嗰个年代咧，去对女性嘅要求咧，嗰、那个肥与瘦嗰、那个，好超啊， 系啦，俾翻啲音乐先得嘅，啱晒 feel 而家， 你哋个年代嘅审美观系点样 咧？对于肥同埋瘦嗰个要求咧，系冇要求啲女性咧系要咁瘦，瘦到即系筷子脚啊，咩天鹅颈啊，即系冇咁。收嘅系我哋个年代系 hit 譬如慧娴啦，佢、演唱会咧，我记得佢讲过噶，佢话咧因为佢太瘦啊，咁、所以佢咧上台上红馆嘅时候咧，佢呃啲棉花咧系喺啲衫入边咧呃肥自己，咁另外我偶像就 系 忆莲啦，咁大家知忆莲个身材好丰满啦， 以前咯 系啦， 而家都瘦嘅， 系啦，以前好丰满，即系。有生果形容佢噶嘛，即系比较中意圆润啲嘅身材喎，大家系咪？ 嗰阵时候叫做可以容许你有少少婴儿肥 咯。即系我出道嘅时候嘅话，其实都系讲紧头先你讲嘅嗰啲偶像啦。当然佢哋系即系上边嗰一级咁样，我就系下边嗰一级啦。嗰阵时候都冇话要你去减肥啊，要你去点样即系整到自己咧，即系改到好多好多线条啊，冇呢啲咁样喺身形上面嘅比较过分啲嘅啲要求嘅。 系咪因为传统啲，即系觉得肥有福气啊，有丰满啲，同埋即系可能话会好生养嗰啲，会注重嗰方面多啲。 咁佢有冇要求我哋？好生养嘅，即系只不过就系觉得就系嗰阵时候佢哋冇话喺身形方面嘅话有太多高嘅要求咯。 因为而家见家长啲人，即系可能啲上一辈会希望个女朋友系丰满啲，就觉得有福气，然后又可以储到钱嗰啲。 你讲而家 系啊， 即 系 你哋而家 嘅我嘅阿爸阿妈 哦，嗰阵时候嗰个年代， 佢哋会希望仔女嘅女朋友 啊吓， 系中意啲 肥肥地， 系多过话真系瘦蜢蜢咁样 啊吓。好啦。其实你话讲开就系唔同嘅年代嘅话，对于一啲女仔嘅一啲审美嘅眼光啦，咁啊当然啦。如果你话真系已经开始慢慢需要你哋去瘦嘅，都已经系都几耐之前噶咯，系咪啊？即 系 开始突然之间嘅话，就全部啲人都开始做运动啦。跟住啲咩真方達啊，嗰啲咁樣嘅 video 係啊，咁啊要去做呢、這、一個即係體操啊、健美操啊等等嘅話，一路咧沿用到而家嘅話咧，到今時今日咧都仲係有好多唔同類型嘅人出現過嘅。 係啊，當時咧我係生完仔啦，咁啊衰嘅，即係唔知衰唔衰咧，我係高齡產婦嚟噶嘛，咁、生完之後哇真係好難減，生第一個已經好難減， 幾多磅啊？即係 肥 咗幾 多啊？ 我其實肥咗好少磅，因為我嗰陣時有嗰個妊娠劇吐症啊，總之我食、哦。咩呕乜食乜，即系食苹果会呕苹果汁嗰啲咧，即系呕到呕到入医院嘅、所以我只系肥咗 几耐啊？生完之后， 我就知道，好笑喺手术台嗰下咧，一拎佢出嚟已经唔呕，但系由三个月一路呕到去生咯，咁所以呕得好辛苦。咁我嗰时好彩就 系 hit 郑多燕，因为其实我只系肥咗廿五磅，我好辛苦地肥咗廿五磅， 但 系 廿五磅对于你嚟讲都好多，因为佢系瘦啊嘛， 我系我肌 偏瘦， 系啦我个 base。 当时系咪同而家差唔多？即系未生之前。 系啦系啦系啦，咁 即系你嘅意思嘅就系佢未生之前有高啲啊？ 唔系啊，佢话个样啊，佢话个样啊。 其实你系瘦底 嘅。系啊，你瘦底嘅，你偏瘦。 系啊，个廿五磅好多啦，同埋好肿啊。咁好彩嗰阵时咧就有个 郑多燕， 系啦，女神 国嘅， 系啦，郑多燕。咁我就真系好勤力，一个礼拜五日咧就日日跳郑多燕。 佢真系得嘅， 系啊系啊， 佢 work 嘅， 佢真系。 因为我都有跟过，我唔系生 B B 啦，但系就听讲嘅就系佢跟佢其实唔系好辛苦嘅，但系因为佢就系廿零分钟，最长半个钟到嘅话，咁跟住你 系 包汗噶， 系啊系啊， 就你日日都跳嘅话， 同埋佢好 high 噶嘛， 冇错， 数晒数。 其实你冲凉之前咧，半个钟你喺屋企度铺张席出嚟，咁啊跳，咁我就根据个红帽仔一个系最 work 嘅，绿裤红帽仔一个，咁喺度跳嘅时候，佢成班人喺度跳噶嘛，咁佢就好温柔咁。亲亲呢咁， 系啊，冇错冇错， 你觉得好似 佢成班一齐嘅，又咪净系得佢一个，咁跟住你就会同佢跳跳下嘅话，你就好容易你就会成身都汗。 咁我唔知大家琴晚有冇睇港版郑多燕啦，就系刘美君啦，咁琴晚台庆佢出嚟，哇， 系 佢系二头肌啦、三头肌啦、背肌啦、马甲线啦，乜都齐噶嘛。咁其实佢下年佢琴日都唔计讲，下年已经六十岁啦， 登陆啦， 系啊，登陆啦，哇，真系好 fit， 即系我就知道佢除咗系做运动之外咧，佢系读营养嘅，咁所以食嘢咧都系好精准嘅。佢朝头早咧就会食乳酪啦，咁同埋食啲有机嘅嘢啦，饮啲有机嘅嘢啦。lunch 咧好开心嘅，锯扒，佢系锯扒嘅，系啦。咁但系夜晚食沙律，同埋咧佢每晚七点之后咧就算咗朋友食嘢咧，佢都斋坐嘅，佢就唔食嘢嘅。 系 咁同埋佢就唔会连续三日出街食饭。 嗯， 咁好有即系好有纪律咯，就可以做到咁咯。大家有啲咩咁有纪律嘅减肥心得？ 同埋知道就系刘美君，佢都有做 Pilates， 就 系 而家呢一代 好兴嘅嘢咯。 中文叫做乜嘢？帕拉提， 帕拉提系 有普拉提， 普拉提。 普拉提斯又有， 其實 yoga 同普拉提斯有咩分別咧？ 唔同，兩回事嚟 嘅。Pilates 佢會用機器多啲，同埋佢係著重train 你嘅肌肉，即係佢係負重嘅。 嗯哼， 同埋佢係著重你嘅alignment 即系佢系要你嘅姿势要对齐啦，同埋你嘅稳定性啦，同埋你嘅灵活度咯。而 yoga 系比较多啲系 灵活拉筋， 拉筋，同埋佢系着重心灵，即系因为 yoga 佢係嚟自於印度啦，佢係有少少冥想嗰啲 concept 嘅，所以佢係會著重身心咯。佢會一路做嘅時候，即係聽嗰啲舒服嘅音樂啊，然後你會喺度佢有啲環節係你直情靜咗，然後喺度冥想咁。 佢似乎似一個嘅就係做人嘅，或者係你嗰個態度多啲。即係你講話嗰個 yogi， 你如果係做一個就係 yogi 嚟講嘅話，你係要點點點點啊咁樣，唔係話淨係一種運動就叫做 yoga。 係， 我嘅理解係咁樣咧，其實係一種態度嚟嘅。 係啊，似個宗教。 而且你做呢一個 yoga 嘅話咧，係用乜嘢咧？係用你自己身體嘅力量嘅重量。 係啊。 係啦，你自己身體嘅重量去做。但係如果 Pilates 嘅話咧，其實你佢係有一架機嘅， 係 有少少嘅就係有 助你。 冇錯。之外嘅話咧，仲要係有一啲嘅就係可能係對抗你嘅一啲力度去做咯，兩回事嚟嘅。 我係兩個都有做過 yoga。有大學嗰陣有玩過啲班，即係 Pilates 我都有玩過一兩堂。咁我覺得 Pilates 係佢你做完係會肌肉係會酸痛，佢係負重嘅，因為同埋佢我會覺得係攰啲啦。然後 yoga 嗰個感覺就係拉完筋舒服啲個感覺，就係好似頭先講嗰個。同埋而家就 Pilates 佢係有幾部機噶嘛，你哋都知咁 好大部㗎， 好大部㗎。 我記得彭玲屋企有， 係啊， 有用得最多咧，即係初入門用得最多就係叫做 reform。咁佢就係一部機，然後有四條彈弓啦，前後之後有碌嘅，咁你可以加重嘅，咁你就係喺透過嗰部機去做一啲負重嘅運動咯。咁同埋佢仲有一個叫做係類似一個床咁樣嘅嘢，咁就係你成日見啲明星打卡咧，好靚咁樣飛曬上天嗰啲咧，就係嗰張床做嘅嘢。咁嗰個就係佢可以做好多動作咯，同埋係嗰個難度高啲嘅，同埋佢係俾有傷患嘅人。去用多啲嘅， 系啊，去依啲關節啊，依啲痛症嗰啲， 冇錯 冇錯。 咁所以其實我諗啊，就係有啲嘅治療嘅作用啦。咁啊，講開你話如果有治療嘅作用，有混合埋運動嘅咧，今日其實我哋咧想重點啊介紹呢一樣嘢咧，就係喺韓國有某啲嘅女團，有一位嘅女孩子啦，聽講好似做咗呢樣嘢嘅話，已經有兩年嘅時間啦。你會成日見到佢就哇，佢做咁多嘢，佢個 schedule 咁密係咪啊？但係佢成日 keep 到自己好容光煥發，佢聲稱就係因為做咗呢一樣嘢，我哋。都做咗少少嘅資料搜集嘅喎， 嗰個女團已經變咗我哋朋友啦。 冇錯， 上次英童啊， 係啦 ，Rose 玩咗阿 Jim 啊， 啱啦， 今次約咗 Jenny 喎，你係咪？ 冇錯啦，約咗 Jenny 咧，佢原來同大家分享嘅話咧，就係佢已經成日去做一種咧叫做嘅就係冰浴嘅嘢。冰浴嘅嘢咧，其實係一種冷凍治療嘅一種嚟嘅。冇錯，佢就話其實都能夠就係瞓喺或者係去浸喺一啲好凍嘅水裡面嘅話咧，其實係要你自己嘅一個意志啦，同埋嘅就係咧都有一個嘅就進入一個冥想嘅狀態，因為你要覺得就唔凍唔凍唔凍凍，我得嘅我得嘅我得嘅咁樣，其實 不停就係冥想，不停冥想，我唔凍嘅，我得嘅，我要留喺度，我要留耐啲。 冇錯，咁啊同大家可以介紹一下呢一種叫做 cold plunging 嘅嘢啦， 冇 錯啦，係點樣一回事咧？ 佢 cold plunging 啦，咁英文 plunge 咧其實係 p l u n g e 咁樣串，咁佢本身呢個字就係有驟降、突然下跌嘅意思，咁其實就係你突然間去好凍嘅水嘅意思啦。係，咁其實 佢水係四至七度，好似佢話係十度。留下 係㗎，睇下你自己忍受到幾多。 我見 Jenny 佢咧，佢即係佢咪上咗嗰個時尚雜誌拍咗條片介 紹嘅，冇錯冇錯。 佢係負十度嘅，我見 哇負十度真係唔掂喎。 佢嗰條片係佢喺夜喎，然後佢再加冰咯， 直頭係太差力啊 ！Jack 同阿 Rose 咯喎， 係 㗎。我係有做啲資料蒐集，就係你入門嘅話咧，你可以首先最簡單就係冷水浴先，即係淋浴，咁就最易嘅， 沖沖水涼， 降一降温先，即系唔好炸一聲直頭。 系啦，即系一開始嘅時候，之後啊，同埋戴翻個頭盔就係咧，呢個嘢係唔適合 心臟病嘅人， 同埋心臟病嘅人嘅，同埋即系如果有咩 唔好死頂， 記得係啦，要諮詢醫生，同埋唔好死頂啦。 係， 咁之後同埋咁就講翻啦，咁就係之後第二步咧，你就可以試下浸浴啦。即係假設你有浴缸，或者你又係你買咗個， 或者我喺個花園街買嗰啲小朋友嗰啲池咪得咯， 你就可以浸啲凍 水，加啲冰， 加啲冰。咁就如果你可以越玩越凍咯，咁同埋Jenny 嗰個佢係都唔係好長嘅啫，都係建議由一至三分鐘咁樣開始。 係㗎，但係其實如果你喺一個好凍嘅地方，即係等於你沖一個凍水涼嘅話，你嘅一分鐘嘅話，你已經想死㗎啦。 係啊，你諗下其實 好凍啊， 好多老人家咧都係話，即係上一代嗰啲咧，真係話Helen 好叻噶，我冲冻水凉噶咁。 佢哋都冲噶，好似你哋唔系你冲噶。 我有，所以话系逼自己冲咯， 系好健康噶。 你而家有冇冲？ 我有，我间唔中我都会嘅。我有时候我会点样做咧？我就会出去咧，即系我会开头嘅时候先俾自己冲一个暖水凉。 但都唔係好熱，冇錯。跟住慢慢調校嗰啲水咧，凍啲、凍啲、凍啲、凍啲咁樣咯。 仲激烈喎，咁係 啊！咁跟住我就再出嚟咯。 即係譬如濕冰，我而家係睇下先，十八度，而家十八度，即係你可能你衝熱水行，你想再谷高啲，即係高過十八度，然之後先再炸落去， 係啊， 個effect 再勁啲， 冇錯， 你係專登想有呢個 effect。 我係會想咁樣嘅話，因為我真係曾經試過有一段時間咧，當然啦，未有呢啲咁嘅 cold plunging 啊，或者係呢啲咁樣嘅講法之前咧，我已經曾經試過就係有一段時間，我係成日要去 gym， 跟住咧佢裡面咧就係有呢一個 sauna 啦，又有一個凍嘅池啦，我發覺原來係咁樣嘅話咧，係冷縮熱漲。令到我的皮肤嗰阵时候系靓啊！ 哇，即系皮肤好嘛， 系靓噶，皮肤好靓啊！ 其实系 我觉得系有原理系啱噶， 系因为佢冷缩热胀啊嘛。咁你去完热嘅地方咧，你胀咗之后咧，咁你又浸落去冻嘅地方，咁你缩啦。咁你胀缩，咁你咪好似一条橡筋咁咯。 冇错。 所以无论你嘅皮肤会砰砰啦，同埋你入边嘅血管咧，都会嗰个弹性咧系会增加，同埋血液循环啲养分啊又多啲啊，总之乜都好啲咁啦。 系。 Jenny 嗰陣就係話佢做演唱會就每日都好肌肉酸痛，佢就係靠做呢樣嘢去減少肌肉酸痛，同埋就係學你話齋，就係佢個血液循環令到啲養分可以令到佢嘅肌肉恢復得快啲，同埋佢最緊要咧係情緒咯，因為咧。浸落去咧，係可以刺激內啡肽嘅釋放嘅，你係會放鬆咗咯。 係啊， 你係嗰啲多巴胺都會釋放， 係啊，開心啲嘅。 同埋我覺得係個心理咯，即係你係好似挑戰咗樣嘢咧，你就會即刻啲壓力就釋放咗咁樣， 覺得自己好叻，即係越留得耐就好似覺得自己越叻， 係 achieve 咗樣嘢嘅感覺咯。 再講翻嘅就係呢一種嘅 cold plunging 咧，其實最早最早嘅就係來自一啲嘅運動員，佢哋咧就係喺激烈嘅運動之後，點樣可以好短時間咁樣令到佢哋喺肌肉里面就会释放到嘅乳酸，能够可以令到佢舒服啲嘅话咧，就系用呢一种咧就系冷冻嘅疗法，或者系叫做冰浴咯。咁所以其实系从嗰个地方嗰度咧就攞嚟。咁当然啦，有人会觉得嘅就系话如果系咁嘅话，甚至乎吓有啲人声称都会有少少减肥嘅用法嘅。咁但系我就 运动 治疗嘅一种系 啦，唤醒啲肌肉嗰啲咁 系啦，你个血液循环啦，你个人又醒啲啦，又可以释放咩内啡肽啦，个人好似觉得。多巴胺就開心啦，咁之類。 我有一集咪話少少痛苦會釋放多巴胺，我咪舉咗呢個例子嘅，就係呢個原理咯。 嗯哼，咁所以其實今日同大家要介紹嘅呢一種咧，就係即係最新嘅，即係連韓國嘅女團啦嚇，佢哋都會去做嘅嘢。咁但係希望即係大家都記住，唔係適用於每一個人嚇。要做呢樣嘢之前嘅話咧，我諗最好嘅你都係要諮詢醫生先啦。 咁但係我哋去買冰啦，而家好嘛？ 我見到喺網上面有啲地方嘅話係有呢啲嘢賣嘅， 或者今日嘅油站。啲冰賣得好好，因為我哋講完 街賣定嗰個泳池仔， 個泳池彩色個泳池仔， 冇錯。不過其實我諗最緊要一樣嘢嘅話咧，都係大家健康就係最緊要啦，係咪先？瘦啊、肥啊、靚啊、美啊、醜啊呢啲咁嘅嘢嘅話都係其次啊，最緊要都係希望大家身體健康。送呢首歌俾大家。 仍舊記得這擁抱極美好，愛有千斤重。冲过无涯的铁路，你那手指再笨拙再粗，肌肤也被你修补。从前那一位，永未能做到，是你去唤醒我，努力才能被爱慕。但回头目睹你，为我好。这幸运而合着眼睛，只得你沉重身影。如果这记忆非爱情，连天都不会太高兴。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对你不止感激敬礼，斗你知己才是虚伪。流逝，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矜贵。记忆无论再轻，轻不 潮中唱泳，我这幸运而幸运到一转身找得到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海关根据早前侦破的毒品案件作跟进调查，昨日侦破一宗涉及处理犯罪得益的怀疑清洗黑钱案，涉款大约5300万，四名男女被捕。海关今年六月侦破一宗毒品案件，经资金流向分析，发现三名被捕人士的个人银行账户在2021年至今年有大量怀疑涉及犯罪得益的可疑交易，同时发现一名男子涉嫌收取这些怀疑犯罪得益，并在期间处理大量不明来历款项。经调查后，海关昨日以洗黑钱罪名拘捕一名41岁男子，并再以洗黑钱罪名拘捕因为有关贩毒案件而被还押的三名被捕人士。政府总部对开下曲道附近的花槽位置被发现染有红色油漆，警方列作刑事毁坏案处理，由中區重案組跟進。保安朝早8点几巡經嗰陣，發現花槽染有紅油，面積大約3米乘2米，於是報警。世界互聯網大會烏鎮峰會在浙江舉行，國家主席習近平視像致開幕詞時表示，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迅速發展，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大幅提升人類改造世界的能力，同時亦帶來一系列難以預知的風險挑戰。習近平說，應該把握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的發展大勢，將創新作為第一動力，將安全作為底線要求，將普惠作為價值追求，加快推動網絡空間創新發展，攜手邁進更美好的數字未來。習近平強調，中國願同世界各國把握信息革命發展的歷史主動，攜手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讓互聯網更好造福人民、造福世界。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天氣稍涼，密雲有雨，吹和緩至清勁的北至東北風，初時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听朝仍然稍凉，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日间气温稍为回升，周末至到下周初风势颇大。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41点，跌22点，成交金额60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64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26点，升8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86.05跌咗个二。腾讯控股409.8升3.6，南方恒生科技4.314跌咗0.2，美团172.6升7毫，小米集团27.55跌7.5，友邦保险57.55升3.5，盈富基金19.78跌咗1，快手52.45升8.5。恒生中国企业71.98跌咗3毫，汇量科技8.3升2.21。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783， 日元 155.13， 瑞士法郎 0.884， 加元 1.397， 人民幣 7.243，英镑对美元 1.269， 欧元对美元 1.059， 澳元对美元 0.65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1。 日经平均指数报38,294 点，跌了120点。港金报24,500元，升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637.3美元，卖出2,637.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完结篇， 剧集在吉林省长春、白山、胶河等地实景拍摄，每个镜头都展现当地生态保育的成果。除了剧中林区环境、人物与情感刻画同样真实，令观众欣赏的时候好有共鸣。 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完结篇，今晚9:35，港台电视31。 想买正嘢，跟我嚟啦！所有参加知识产权处正版正货承诺计划嘅商户都承诺只卖正版货，正版正货标志有效期为一年，年年都会更新。上 nofake.hk 网站就知道边家商户或网店有呢个标志，认住个正字，放心购物话咁易。 Hello， 我是太极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很简单的，只要一个人没病没痛，健健康康，又可以跟他最爱的家人吃下饭聊下天，那就已经是最快活了。不过最风骚快活就当然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到1:00的风骚快活人了。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1:00， 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间，天地黄金，欲罢不能。Episode 3第三集。又来啦！呢套警世广播剧极受欢迎，收听率再创新高。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开始遍地黄金。 Attention， 开始点名。 一号平平道啊，报告啊，我已经成功咁乔装成马姐，进入咗目标厨房啦。 Very good。仲有 二号小耳朵，大家睇我呢个碌就知系通渠王啦、 好好好好，大家都做得非常之好吓、啊。好，而家以中东石油王子嘅身份，我同大家一齐成功进入核心区嘅外围。Are you ready？ 大家准备好未？ Yes, 准备好啦。 Yeah, ready。 咁我哋要一齐杀入核心区嘅外围啦。 杀！ 喂，里面啊，做乜鬼咁嘈啊？静少少啊！ 知道。 喂，有啲肚饿啊，煮啲嘢俾我食。 喂喂喂，你问佢煮鲍鱼花胶好唔好？你问佢系咪嘅？ 啊，老爷啊，煮呢个鲍鱼啊，花胶咁好唔好啫？ 好啊，我剪紧脚趾甲啊，你等我剪完再话俾你听攞咩鲍鱼，招呼嗰只中东石油王子。 系。 哎呀，咩咩咩？ 有人入紧嚟啊，点算啊？你快啲匿埋先啦、啊！ 喂，你同边个讲嘢啊？ 冇嘢啊！ 哇，点解入到嚟厨房咁大风嘅？ 大风冇风啊？有咩有咩？ 真系啊！是但啦，嗱，听住啊， 嗰只咁嘅中东石油王子咧，大水鱼嚟噶，你睇唔睇得出啦？ 啊，老爷啊，王子系水鱼，点解啊？ 唉，你真系啊！望唔望到个额头作住三个字啊？ 睇唔到、 啊，点会睇唔到啊？ 哎呀，你高得滞啊嘛，我又矮得得，唔好意思啊，老爷，你可唔可以踎低少少，等我睇清楚啫？ 你又想啊踎低啲，你自己弹起身跳高睇啦。 你话噶？ 诶、哎，等阵 咩啫？ 我拨下我额头嗰啲刘海先。 嗱，我跳噶啦吓，嗱嚟咯喎，即系诶，再跳，哇啊！我知啦， 知咩嘢啊？ 系仔木醒啊！ 哎呀，醒木仔啊，笨蛋！ 哎呀，系嘅，哎呀，咁但系咧，中东王子又点系水鱼啫？ 嗱，听住啦，佢话自己系乜鬼石油王子，懒巴闭，我咧嗱夹埋你作佢啲石油咯。 点作啊，老爷？ 你叫咩名话？ 好衰噶，咁快又唔记得人哋叫咩名，我都唔记得咗啦。我讲多次俾你听啦，我系啊， 你识啊，好似唔系喎。 啊，人哋咧就姓司徒名大吉啊嘛，你记唔记得啫？ 你记唔记得啊？ 唔记得，其实 记到实实啦。只要你同个 join promotion 合作。保证你有 Jackson 好唔好？ 好啊，老爷啊！ 你赔咩啊？ 唔系啊，我冇嘢，我咳啊！点解啊？点解你对我咁好啫？ 睇唔到我流口水啊！只要你氹得老爷开心咧，老爷唔会亏待你噶。嗱，攞去买嘢食。 哇！大牛啊！哇！$500啊！老爷啊，你系咪真系对我咁好？你真系俾我噶？ 待好咧。我去厕所先啊！ 乜使唔使陪你去厕所啫，老爷？ 唔使，攞五嚿水唔使陪我去厕所噶。嗱，你去柜顶咧，攞最入嗰个红色罐底有个纸袋嘅鲍鱼同埋花胶煮出嚟，招待嗰个水鱼王子。 知道。 喂，$500。好嘢！ 哎呀，哎呀，叻女啊，咁就已经有$500，攞出嚟，我代好佢翻嚟再分吓。 分啲嘢啊！ 你呃咗老爷$500，咪攞出嚟分咯。 系啊系啊， 嗰$500啊，系我自己凭我自己嘅本事揾嚟噶，我觉得冇理由要分咯。你哋有本事嘅，咪自己喺老爷身上度呃咯。 我先唔会好似你咁啊，出卖灵魂又出卖肉。睇出埋埋个 body 啊呸！ 我又呸！我睇你唔起啊！你呢啲钱自己立住，你咁卑鄙，你咁自私噶！ 大哥哥，整好未啊？我又嚟搵支靓红酒先。 哎呀，佢入嚟啦，你匿好先啦。 诶、哎，得，我试下出卖埋自己先。 哎呀，你唔好出卖自己啦！呢啲咁嘅嘢，诶，等我嚟啦，我都得噶。 大哥哥，做紧咩啊？ 两样嘢。人哋死啦，整啲咩好呢？啊，谂到啦，我煲紧水啊，老爷 B B。 哇，你做咩？攞啲布包住自己啊？你搞咩？ 因为人哋知道老爷 B B 咧想作嗰个中东水鱼，咁我而家咪打扮成中东嘅美人咯。 你系美人？ 我咧唔靓啊，有冇打赏啊？老爷 B B， 你又整$500俾我啊？ 做咩整 一千啦、啊？好唔好？ 冇错啫，鲍鱼整好未啊？ 整好啦，衰鬼，炆足20000啦，烂晒啦，炆到够晒火候啦。嗱，你整即时啊，喂，老人 B B， 喂， 嗱， 你都有出嚟，俾张扯嗌你先，袋住$10。 哦，$10，你个，我明明炆咗4只4头包，而家冇晒嘅，我唔制啊， 点会咁噶？你冇睇住嘅咩？ 哎呀，我好惊。老爷啊， 吓， 你觉唔觉得好似阴风阵阵咁啊？ 头先有觉，不过而家冇啊，我出汗啊。 你唔觉得呢度空唔聚财咩？ 迷信，我都唔信呢啲嘢啊。所谓行得正，企得正，半夜敲门也不惊，吓鬼啊！真系咁猛，出嚟会一会一笨， 咁都唔惊。 系啊， 好，整啲音乐出嚟先。Music， 咩啊？呢啲嘢小儿科啊， 咁都小儿科？你记唔记得窗外有个女人飞嚟飞去啊？冇着衫嘅添啊！ 朋友， 你背住老婆搞搞震，喺公司又穿柜桶底，你应罪有应得， 我 系嚟收你嘅鬼差， 唔会嚟噶，你放过我啦， 想我放过你，梗系 你想咩条件？我咩都应承你。 听过有钱使得鬼推磨未啊？ 听过，钱啫嘛。嗱，呢度两张大牛， 唔得，三张。 哦，三张，你要推磨啦，你做咩唔推磨？ 这个，这个。 哇，搞错啊！咁都得，我又要、啊。 喂，阿妹啊，我哋两姊妹合作啦、啊。嗱、啊，你唔认得我咩？嗱，好似佢哋咁，作一笔好唔好啊？ 阿姑，你贵姓我？你边位啊？就算同你合作，最多都系两姑侄啦。点样你姊妹啊？ 杀你！两姑侄就两姑侄啦。 老爷，我喺下边啊。 你哋边位啊？ 我系鬼啦，有钱使得鬼推磨啊，老爷。 喂，你有冇搞错啊？咁快就问佢攞钱，一阵俾佢好快识穿咗，我哋呀，渣都冇得值噶，乜都冇 啊！鬼叫佢哋咁矛咩？ 喂呀，我忍咗你哋好耐噶啦，个个都系为自己嘅，咁我哋嘅 plan 咧吓散噶啦噃。 平平，你冇资格向嗰个店面前讲嘢啊！一日啊，都系你呢个贪钱嘅自私鬼，系你为咗自己破坏个计划先噶。 喂呀，你哋唔好嘈啦，鬼打鬼！咦，老爷呢？ 系，诶，吓佢喺边啊？佢喺边啊？走咗喺边啊？ 你哋坐住，我好辛苦啊！救命啊！救命！ 系啊，出事啦！会唔会真系钉咗噶佢？ 小心啊！不如你试下啦，搵只手摆落佢个鼻度，睇睇下仲有冇气息呼出嚟。 啊，唔好啦，咪啊！你睇下佢啲鼻毛鬼死咁核突突晒出嚟啊！我唔敢啊！ 系啊，仲有啲有鼻屎噶，正系冇胆肥女嚟，你塞翻佢入去咪得咯？ 哎呀，讲到明啦，参与啲厌恶性工作嘅话，我哋要分多半成啊！ 诶，得，我失， 你咧， 你。喂，唔得喎，顶唔住啊！喂，我放弃啦，你。 喂，等我嚟，等我用支火柴勒窿佢嗰啲鼻毛，咁啊勒翻落嚟冇咯。 系咯。 如果佢有反应，咪即系未死咯，系咪？ 有反应，有反应。 哎呀，咪开心住啦，口吐白沫啦佢。 咁唔系办法喎，一系搞出人咪仲麻烦。 哎呀，唔关我事啊！头先我睇到你哋咧有份坐喺佢嗰度噶，跟住佢就窒咗色啦。 我冇啊，我净系坐佢对脚咋。 都唔关我事噶，我坐佢对手啫嘛，点会窒色啫？ 诶，唔好嘈，啦，算啦。嗱，咁而家不如咁啦，帮我做人工呼吸，我攞张翻大牛出嚟当奖励。嗱，边个嘘佢嚟？快啲嚟，你得唔得？你得唔得？ 嘘佢啊！ 嘘佢啊！ 个样咁衰，点嘘？我口又臭喎，有鼻屎，500蚊唔吸引啦。 500蚊吸引唔到你平平啫，不过吸引到我，使得我推磨啊！而家等我嚟，等我嚟。 小雨加油，小雨加油。 哇，对唔住，佢个口真系难闻个香渠，十足死老鼠咁啊！我放弃啦，真系走先。 死老鼠啫嘛，惊咩啫？嗱，我嚟 music 界。阿妈，我嚟啦，撑住我啊！ 一段时间之后，喂，算啦，我谂佢都系冇得救啦。 咁点算啊？ 咩点算啊？平平小雨， 系 我哋走啦，好唔好啊？ 好。 喂，你哋唔系啊嘛？咁就谂住走啊？ 切，我唔走啊，仲有啲咩救啫？ 喂，你哋仲有冇义气噶？你哋而家佢就钉鬼咗，你哋拍下啰柚就走。 我冇拍喎，我就咁走啫，系啊。 我有啊，系我拍嘅，我拍咗两拍，唔关你事噶。咁啊点啫？我哋又唔系住喺呢一度嘅，你惊咩啫你？ 系得。嗱，我知道老爷咧收埋咗好多金银珠宝喺间屋度噶。系啊，嗱，如果大家肯帮手处理埋呢条咁肉酸嘅咸鱼，我同大家一齐搵啲金银珠宝出嚟，然后平均分，有冇人制啊？ 你当我哋系咩先？而家讲清楚。 当你哋合作伙伴， 冇诚意啊！ 冇诚意啊！咁我当大家系又亲密又信得过我最爱嘅合作伙伴咁得啦啩？ 我份人咧就冇乜定力，又冇乜 planning 嘅，又冇乜主见。 好，我预你。 好嘢 ，OK。 似一种植物啊。 植物 三个字，第一个字是 L O N G 啦。啊，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长长，即系长长长头草，系咪？系咪？ 多谢平平姐支持。 华哥啊，你点啊？ 我咧就本来就冇眼睇你哋噶啦。 咁后 来 咧？ 后来咧，我见千眼开啊 ，bling bling 得唔得意啊？得唔得意啊？ 好得意啊！ 大家对标， 诶 ，sorry， 我冇标啊。 吓，咁点算啊？ 哎呀，唔好讲呢啲住啦，有啲肚饿，不如整啲嘢食，医下个肚先啦。 哎呀，唔好啦，华哥啊。 吓咩啊？ 我有啲惊啊。 惊咩啊？ 不如咧处理咗条咸鱼先啦。你睇下佢样死唔眼闭咁样 啦， 死望住我哋咁啊。 系喎，其实我都觉得佢咧嗰对眼咧喺度掘住你，好难睇啊。 佢本身对眼就难睇啦。我有办法，揾两只冬菇遮住佢先。 哎呀，使咩咁麻烦啫？乜门口嘅话咪有块地毡嘅，你铺上去咁样唔咩睇唔到啦？ 系、哦，搞掂晒啦！ 我哋开餐咯， 开餐啦， 开餐啦！ 成班傻瓜又唔读书，咁简单嘅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都唔识，笨蛋！ 啊！边个讲嘢？边个讲嘢？ 故事咧充满教育意味，请编剧可唔可以讲下嗰个教育意味存在喺边一句里 边咧？系 啊，隐藏住一个教乜嘢咧？ 唔好呃人， 哦，真系好警世啊！ 边个呃人啊？头先啊， 头先我呃咯， 系咯， 啊唔系喎，你都话 我哋大家都有呃嘅，互相。 但我发觉你做亲呢啲咸湿白腐角色，好入型入格噶。 喂，唔系咸湿白腐， 系唔需要演技， 系唔需要演技，佢做翻佢自己， 系咪本色出演啊？ 你咁 old school 嘅咸湿白腐， 系 咯， 方法演技， 老爷， 好，咁啊，今日呢个京世嘅故事系咪已经完咗噶啦？ 谂紧。 冇啦， 仲未知喎，编剧。 O K， 好啦，好啦，唔嚟啦，唔嚟。 O、okay, K， 好。 多谢大家， 好多谢大家， 多谢晒风骚师弟。 系喎， 多谢晒。 Thank you。 有阿三师， 冇错， 三师会审。 好，大师身体快啲健康。 多谢 大师，快啲好翻，大师。 拜拜， 拜拜。 听朝十点再见大家。 Let's go. 肥强啊，唔该啊，我想铲刀啊，又想磨铰剪咯、 啊。西罗姑妈，你搞错啦，我唔系帮人磨铰剪或者铲刀啊，我只不过知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想做好啲工作，所以准备好我啲器具咋。 哇，肥强啊，你咁有 planning 嘅话，我就放心啦。大家想知多啲关于常用手工具工作安全嘅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化为人士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手工具保养储存整齐啲，打工仔开工特别安心啲。我系淘淘。 先生先生，我是李姑娘啊，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梁继章。 那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平时几多点在这里呢？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 那你记不记得自己有什么家人啊？ 记得有李丽如啦、马小强和阮壮阳。 先生，为什么你的家人个个都不同姓的？ 因为他们不是一般人咯。 那他们是什么人啊？ 他们就是风骚快活人啊。